英國認真對待這些承諾。在北京，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和到訪的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會面。魏鳳和說，中方願意和日方一起加強防務交流，深化務實合作，妥善處理矛盾分歧。日本傳媒報道，河野太郎在會談中提及中國公務船和飛機在尖閣諸島，即是釣魚島周邊的活動，表示強烈關切。何野又提到香港问题，指出通过和平对话予以解决的重要性，表达对维持稳定的期待，期望中方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局势。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天气正是逐渐转凉。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低3-4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以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71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20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跌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83点，跌1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保利物业系报42.15元，腾讯控股373.6跌4元，中国平安92.3跌5仙，友邦保险80.65系跌6.5元，友泰科技系报13.56跌咗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2，瑞士法郎7.952，澳元5.354，加元5.941，新西兰元5.133，欧元8.6684。每百日元兑港元7.1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34。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4点，跌79点。港金现价报13,706元，跌29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51美元，卖出1,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咧，狮隧去九龙方向咧，已经取消咗间封噶啦。咁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映月台慢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咁而家交通就好翻好多啦。而狮隧出九龙咧，亦都取消咗间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接近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而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仍然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一把香港中文乐坛的中流砥柱，一同踏入时间旅程，天高海深，竹韵音乐从过去唱到现在，年度金曲亦是香港乐坛的主题曲。 曲吴国敬，作词黄伟文，许廷铿、Edgar、陈柏宇、郑欣宜、吴业坤、谷子乔、冯允谦、吴浩康主唱。Joey 听邓建明联同一班幕后精英重新打造，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法庭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日文 Kyo 烏刀語 Arch 哈加綠語 藝人 講咁多種語言 都係想話你知 CIBS 第29-30季節目申請今日就截止啦， 想得出講得到，你都可以開咪喺 CIBS 講你嘅故事， 即上 CIBS.RTHK.HK 網上申請，截止日期12月19日下晝5:30， 需要協助申請打嚟23312334，我哋傾下啦。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嗱，挨近圣诞啦，因为今日19日啦，咁其实本来好多嘢咧都好配合到个气氛噶，气温又冻翻少少啦，琴日17噶嘛，而家虽然多咗2度都有19度啦，咁样。 琴日唔系17度， 琴日系 廿六，琴日最低我见到话就嚟今日17度，我琴日都仲着到成个17度咁样， 因为琴日去到晏昼最高去到27度 啊， 系啊， 嗱咁啊，本来一切都唔错噶，你会发觉，不过咧，一去到佳节，即系当前咧， 系 总系会令你咧就有啲扫兴啊，甚至乎令你伤感嘅事， 唔少都系咁噶。可譬如我记得之前咧，即系譬如农历新年嗰阵时咧，又有另外一单嘅严重嘅交通嘅事故啦，就系马场嗰架嘅巴士啦。今次咧就去到上水呢一个嘅位置度，琴日我谂大家睇到即时新闻又好，睇到晚间新闻都好啦，应该都会觉得非常之痛心啊！ 系啊，咁啊呢一个九巴咧就真系发生罕见意外啊，因为话佢咧即系撞车，先撞咗去即系路边嘅呢啲防撞栏嗰啲位，再上埋咧撞咗棵树。咁啊嗱，即系如果你冇睇呢个消息咧，可能就咁听形容，我撞栏同撞树，虽然都会受伤，不过系咪都唔会太严重啦？嗱，即系所以咧，原来嗰个意外咧系真系冇法可以预料到，佢撞树竟然可以。嚴重到將個車頂咧，好似削開咗一半咁樣。 係啊，報章咧都係用劏開呢一個字咯。而你睇嗰張相咧，其實真係形容得啱嘅。唔單止劏開咗，仲係。 有一啲嘅乘客咧，就是、因为呢个猛烈嘅撞击啊，咁加上咧系啦，当场就过咗身啦，咁都抛出咗车外面 嘅 系。 系啊，咁啊，亦都由于佢系即系劏开咗个车身嘅关系咧，咁甚至乎有一啲死者嘅即系身体咧，都系即系遭受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削过咁样嘅即系伤。 猛烈嘅撞击啦， 系啊，咁啊嗱，而家佢嗰个最新嘅即系死伤人数咧，当然佢就会继续即系有跟进啦。 睇到咧就系话六死三十。九伤咁样， 希望受伤嘅朋友即系尽快得到医治，跟住就快好翻啦。 系啦，咁但系可能好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喂，点解撞到棵树可以有咁严重意外咧？ 劲嘅架车即系唔明啊，其实真系。 因为嗱，大家都有搭过巴士，你都有坐过上层，因为上层 系 好型嘅。 嗰啲位，大家有边个冇坐过啊？认真 系啦， 系咪？ 因为咧嗱，你话好多树有阵时佢真系咧，佢唔会咁乖噶嘛，佢喺路边咧，佢会伸咗出嚟噶嘛。咁你以前你搭巴士，佢有阵时啲路边嘅树咧，佢撞到树枝， 刮嘅啫。 做过窗都有嘅，有阵时我会搭一架巴士咧，就系住大。大埔嗰阵时咧，就搭去元朗，咁中间咧，其实咧就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好似山路啊咁样，两边都系大树，你 keep 住都听到咵咵声咁样咧， 系 啊， 呢个声大家都应该有去过都听过， 都系感觉系揩住嗰架车嗰个玻璃，唔会觉得系攻击紧嘅咁样，亦都唔会有一个担心会唔会。怼烂个玻璃窗啊，咁样。 我有时坐喺度时都话，哎呀，啲树真系惨啊，咁样即系俾个执巴士咁样撞，咁但系佢嘅生存都几坚强，咁样撞翻佢又唔断落嚟，咁即系有咁谂嘅。 但系今次估唔到咧，呢一个我哋看似咧，好似即系唔会有好大伤害嘅树枝咧，唔知点解就变咗咧，即系好似一把工具咁样咧，就削开咗个车顶。咁我见到有啲报章咧，都真系问翻啲专家，咁啊唯有而家大家即系初步估计嘅啫。咁啲专家咧就话，原来成架车咧车顶咧系最脆弱嘅地方，即系呢一双层巴士嚟计，因为佢话上层咧原来都系用啲铝板或者铝通咧，即系去构造嘅，就唔系话即系话好实心啊，好硬净咁样，所以佢话。是的，他说一有意外撞击的时候其实他是受不起这个冲击的。 是，但是同时间你都讲到即是警方呢就是做这个调查，当然现在未有一个确实的原因拿到出来的。但他又说呢在该个路段呢未有收到呢有树木影响到行车的投诉。 是， 即如果他是怼到好出啊，影响到好深啊，应该之前呢喂这么多巴士经过那条路线，可能啲司机啊一日可能揸两转的嘛，都会感受到，但又没有收过这个投诉。所以亦都有很多流传又话会唔会系之前咧有另外一架嘅车辆，跟住咧就肇事嘅车辆咧就要扭太闪避，即系啲乜嘢？不如就唔好太多估计啦，就等佢哋去调查啦。 等佢估计啦。咁你话坐巴士嘅乘客咧，究竟有冇啲咩可以防范咧？头先我哋都喺度研究。 系 啊，你照计听个专家讲咧，坐车上层咧系好似较为危险 啲， 系啦，因为有好多种嘅元素都会令到你有致命个，譬如如果翻侧嘅，哇，你喺上层佢个 高 度又高啲。系啦，如果你话即系撞击，原来佢个结构系脆弱嘅，佢又会烂啲。但跟住你又谂，我坐下层，以前都试过咧，有一啲即系都恐怖意外咧，就话嗰个巴士咧撞追尾， 直冲 哇！前面譬如话佢可能系尾板。货车尾板， 早阵子咪有个 试过啦，咁亦都有一个，有啲就唔系尾板啦，就系嗰啲长铁通咧，就话亦都系因为咁样咧会有意外嗱。咁你话啦，即系到你坐上层嘅时候，你可能就会话，哇，好彩我坐上层啊，如果下层咧就已经有致命打击啦。所以你冇得避，即系你冇得埋怨。 有啲嘢系点避都冇得避嘅，意外就系意外，但系有啲嘢咧亦都系可以帮到少少手 嘅 喎。 系例如加嘅安全带系咪？ 系啊，譬如嗱，我朝早每一朝早嗱，即系虽然我唔系搭巴士翻嚟啦。但我搭小巴啦，十九座嘅小巴嘅时候，我搭嗰架小巴由广播道上嚟，原则上系一定有安全带嘅。 有啲站上嚟广播道， 但系十九个座位咧，即系如果我目测嘅话咧，我谂最多咧。一程車應該得兩三個人會攬安全帶嘅啫。 係， 即係我自己係俾咗自己一個新嘅 rules 嘅，因為自己以前都懶過嘅，即係有陣時搭的士又好，小巴又好，搭巴士如果有安全帶都好啦，我都冇扣嘅。而家我係就算咁短程啫嘛，九龍塘上到嚟廣播道， 十分鐘唔曬 嘅。我會調翻轉頭嚟諗。点解唔揽呢？唔系点解要揽？你揽一个安全带都系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啫，系咪？点解唔揽呢？咁我觉得大家都系我目测嘅就系好多，就算已经有咗呢个安全带都冇用嘅，即系会唔会一个简单嘅动作保障下自己 ？Why not 咁样咯？ 咁有啲就 系 因为就再好快落车啫嘛，咁样 有 阵时 会咁 谂，系啦，棘嚟棘去咁 样。但意外即系好似头先咁样讲，冇得避嘅，要发生就发生。咁嗰少少嘅东西你可以做嘅，不如就 做 咗先。 先咯。 系啊，我谂平安夜咧，大家从来都未试过咁想，真系快啲到到一个平安嘅时刻。嗯，送上我哋嘅祝福咧，俾喺呢个意外里边咧，即系所有涉案嘅即系伤者啦，亦都希望死者咧就安息噶。 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烛花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可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正所谓己所不欲，下一句系咩咧？ 勿施于人， 系咪一定啱嘅咧？ 己我自己唔要嘅嘢，系咪人哋一都唔好俾人啊？ 系啦， 我对唔住，我做翻个翻译先， 系啱啊， 一定啱， 系啦，系咪唔一定啱咧？嗬， 唔一定啱， 系啦，咩情况之下啱？唔系即系咩情况之下唔适用咧？系啦， 我有试过诶。 人哋送一啲嘢俾我，我係唔中意嘅。咁但係咧，你唔會喺人哋面前話唔好啊，永遠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攞咗翻屋企啦。咁之後咧，跟住我知道，但呢一樣嘢咧，俾其他人可能好啱用，咁咪轉贈出去咯。 係啦，冇錯啦， 唔會嘥。 所以就唔一定全部都係話，哎呀你自己唔中意嘅嘢咧，就人哋都一定唔啱噶啦，唔好俾人哋啦。 都係嘅， 即係雖然呢句説話原本就係講緊話為你自己憎惡嘅一啲嘢咧，即係你唔將人哋鬧你，你都冇理由咁樣對人啦、 啊啊。 本來咁講噶嘛，係咪？好啦，而家咧佢真系话几所不欲， 佢条鼻涕流紧出嚟，佢突然抹嘴，继续讲好似冇嘢一样。 系啊，流鼻水真系冇办法，真系。而家咧就讲紧话咧，有好多圣诞期嘅活动咧取消咗。 系、啊、咯， 咁咧取消咗之后咧，我又要抹鼻涕啦。 啊，好啊，咁啊， 哦、okay, 取消咗， 我见到好多都话取消啊，即系都即系听到我琴日嗰个风头火势我都讲啦。其实系咪即系咩都要取消先？真系咩都咁危险？你猛咁话俾人哋知好危险，我系好危险啊！咁梗系危险啦。 系啦， 人哋梗系唔够胆嚟香港旅行啦，系咪先？ 咁而家咧，佢有啲就冇办法，因为都取消咗啦。嗱、啊，譬如话烟花汇演啊、美酒佳肴啊、单车节啊，都取消咗啦。估唔到，就连咧我哋谂住咧，即系非常之出世啊嘅宗教活动咧，佢都无可避免受到入世嘅局势影响咧，佢都有啲要取消，有啲宗教活动， 即系嗰啲望弥撒嗰啲啊， 唔系佢呢个咧， 报佳音嗰啲啊， 嗱系啦，一讲到宗教活动，你哋净系谂住望弥撒同埋报佳音， 我谂住呢啲都会系圣诞节啊、新年啊， 点解你唔谂下观自在菩萨？ 唔好意思啊，我唔知你哋有庆圣诞， 唔系系咯，因为你圣诞系耶稣出生啊嘛， 原来咧就咁样嘅， 系啦，其他宗教即系 佢话。有一个佛教嘅团体，咁咧原本就定咗喺咧几耐咧，就12月25号至29号，真系喺呢一个圣诞佳节咧，佢就喺机场博览馆咧就会举行105日嘅2019香港破瓦法会，即系总之进一场法会，可能有啲讲经嘅活动啦，咁样，咁冇办法啦，因为咧社会事件啊同埋交通问题咧。有好多咧，嗰啲即系善信啊、僧侣咧，就话我唔嚟香港啦，我呢陀佛真系吓、啊，正所谓。 但系佢喺机场搞喎，佢一到步其实唔使离开。机场 附近啫， 系博览馆咯， 系咯系咯， 博览馆咯，系啦。 即系其实都系打个站啫嘛，佢 冇办法啦，真系惊就系惊，空就系空，系啦，识即时惊，空就系惊，总之唔嚟啦。 唔系啊，但系同埋其他，其实佢哦，咁即系话其实外边嗰啲人咧，都仍然觉得即系机场或者香港呢个地方都系都系要 好合理噶。 系噶， 好合理咁谂噶，因为机场到而家都唔俾人哋去接机噶嘛， 你唔俾 你都要有 boarding pass， 即 系 佢做。你谂下，佢咪话咗俾好似啊啦，唔好理系真定系假，佢起码 show 咗啊，俾我哋外国嘅朋友知机场都危险啊，咁样啊嘛，系咪？ 咁咧嗱，送机接机都唔得， 唔得噶，唔好入嚟噶。 咁所以咧，佢话咧嗱，因为佢个法会都好大型噶，咁咧佢一取消咗之后咧，佢而家好，我哋改期啦，改喺明年3月举行。咁嗱，呢个唔紧要，佢哋活动可以安排。改期啦，但佢哋喺之前，由于系一个好完善嘅活动嚟噶嘛，佢就要 book 埋酒店房嘅， 合理啊！ 酒店房点算？ 因为都咁近咯， 酒店房点算咧？ 哦，咁系咪嗱？有一啲譬如我哋 唔系有啲冇得取消噶嘛？ 冇错， 有啲冇得取消噶嘛？系咪？ 我哋自己匿名嗰啲咧，平时去 book 一个酒店嘅话咧，可能我哋上嗰啲 website 咧，会两日之前仲有免费取消， 但系 佢哋系咪咁样噶？ 系啦，但系而家太问啊嘛，佢咧嗱。而家个处境系咁嘅，佢哋半年前就已经订噶啦，当时咧就攞咧1080蚊咧一晚嘅价钱，就订咗100间酒店房，就喺佢哋附近嗰间，即系喺个天度飞嚟飞去嗰间咁嘅酒店啦。咁而家佢就话要取消，咁咧佢就话啦， 得执死鸡去嗰度住有得平啊， 真系。点解咧？嗱，因为系啦，因为佢个负责人咧，佢就话佢开头就谂住咁正常退房啦。佢同嗰间酒店讲：喂，因为原因咁样，一二三我要退房。咁咧，咁你做生意嗰个咧又好合理嘅，大佬钱都收咗你半年前，咁点退俾你啊？ 系啊， 系啦，佢话咧唔俾佢退，咁跟即系嗱，根据 佢唔系想搏。翻个生意，因为佢哋咧出年三月都会搞噶嘛，嗱咁当然一定会影响到。 系啊， 我明明圣诞大时大节， 一 百 间房， 即系打个折头俾回翻少少都唔会啊。 佢话咧，根据佢形容咧，酒店方面嘅意见就系话咧，第一冇得 cancel， 咁啊，咁我出年三月再嚟住先得唔得 ？No， 唔俾，冇得俾你开到三月， 唔得。 系啦，乜都冇，仲要系咧，佢话近日决定咧系向暂时咧，佢就话。总之就唔俾你去决定做呢两个动作。 OK， 咁头先我第一个问题出嚟啦，己所不欲，又要施于人啦。 所以佢一个宗教团体嚟噶嘛，佢就决定，横掂我都俾咗钱啦，我送俾大家去住。 系 啦， 系咪真系送啊？定系俾翻半价钱都 OK 啊？ 嗱，佢而家系咁讲嘅，因为佢太嬲猪啦。 系， 佢话。 岂有此理！哎、我冇留一间酒店噶嘛，我真系斋益冻路啊， 去到 真系冻路啦，真系正所谓咩佛都有火啊。于是乎咧，佢就话啦，我要 都唔少噶，计埋 成嘅钱， 十 万蚊噶啦嗰度。佢话咧，我放低咗呢个心结，但我都唔想益佢。于是乎，佢而家点咧？佢决定用低价转租俾所有低收入家庭。 嗯、 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可以同呢个团体嚟攞房。 哦 okay、 究竟低成点呢个价钱？ 三折。 一蚊鸡嗰啲 friend 啊，咁又唔系喎，三百蚊， 三百蚊， 三百蚊都好好喎， 系咪即系三折啊？ 系啊，三折喎，真系啊！你嗰啲优惠价一击即中嘅，真系。 因为半价都要成五百蚊咧，可能都系一个负担啊。佢讲紧低收入家庭啊嘛，但我觉得如果佢咁样做咧，对于低收入家庭嚟讲，三百蚊可以租到圣诞档期，仲要系可以同啲细路去玩啦，我都真 系 好好。 佢话咧，而家暂时就愿意用呢个方法咧，俾低收入家庭入住啦，喺圣诞节嘅。时候咧共享天伦之乐，各位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自己查询或者问下呢个团体啦，咁、 哦、 样犀利啊！我净系觉得 咧，一百间房啊， 一百间房啊，同埋我觉得呢个真系啱啊，即系你冇由嘥咗佢噶嘛。 我想即系圣诞节啊，咩宗教都好啊，日日应该咧都一个要有开心气氛啦，系将啲善心啊善意啊传播开去嘛。 而暂时蚀咗少少咧，就系嗰个酒店啦。 哦， 无端端个 我系个团体，我三月唔会 系 啦，去嗰度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两项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议案，正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众议院通过多个小时的辩论，在表决投票中以大比数通过两项议案，议案将会交由参议院表决，参议院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票数支持才可以将特朗普定罪和罢免。由于参议院现时由共和党占多数，预料议案难以在参议院通过。特朗普较早的时候在社交网站连发多篇贴文炮轰弹劾议案和民主党人，强调自己没有做错。昨日粉岭公路的巴士车祸造成六死三十九伤，目前仍然有十三个人留院，其中五人情况严重，分别在博爱医院、威尔斯医院和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另外八人情况稳定，其余二十六人已经出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出席庆回归活动。据了解，习近平今日将会接见现届澳门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欢迎晚宴和文艺晚会。听日上午，习近平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大会以及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仪式。听日下午离开澳门之前，接见新任行政、立法、司法官员等。习近平昨日下午抵达的时候说，澳门回归以来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值得总结澳门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取得的经验和特色。他在接见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的时候充分肯定他的工作，赞扬他带领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推定经济发展等取得很多新成绩。英国外相南韬文敦促北京和香港的示威者展开对话。南韬文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5周年发表声明，表示香港正是经历自移交以来最大的动荡时期，保证香港未来成功和稳定的唯一方法是尊重声明作出的承诺，以及透过有意义的政治对话解决香港人的合理关切。南韬文说，中英联合声明明确表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维持五十年不变。中国在声明中承诺给予的言论自由、独立司法和法治，对香港的繁荣和生活方式至关重要。英国认真对待这些承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以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依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76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28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72点，跌2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保利物业系报42.85。腾讯控股373.6系跌4蚊，中国平安92.25跌1毫，小米集团10.14跌3.6，友邦保险80.7跌6毫，建设银行6.63系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6，瑞士法郎0.98，澳元0.687，加元1.312，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2点，跌71点。港金现价报13706蚊，跌29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84美元，卖出147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荃湾路方向屯门啦，未到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清理好噶啦，但系荃湾路咧去屯门方向，未到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咧都仲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而反方向去九龙啦，都系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慢车嘅。隧道方面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至到2020年6月30号。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恭喜成乜手，全家会起 哄。 敏感时刻节目主持。 茉莉，有咩冬至餸菜系全家都中意食嘅咧？ 爷爷，不如如意翡翠金腰带啊！ 即系咩嚟噶？ 即西兰花大节再吉珊瑚蚌。 哦，咁你改个咁有气势嘅名字，大家一定起哄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啲翻屋企。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回平静安乐的日子。 星期日的维多利亚公园很多时都会见到城市论坛、 哎、星期日维园又怎知得你苏敬恒和维园阿伯，这里还是一大特大班外佣姐姐的野餐热点，又是很多香港人跳舞跑步打波拍拖影相写生放船仔游行集会的首选。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走入维多利亚公园看众生常， 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唉，一啲情况其实睇细蚊仔先会见到，点知去到佢几廿岁人都见到，点可能咁样俾自己不停咁样流住鼻水咁样喺度抹抹抹，一路讲一路抹，哎呀，究竟有冇睇医生噶？病咗要睇医生噶，唔系休息完就算噶啦。唔该你快啲好好保养翻你嘅身体，因为家中有老有嫩，系咪啊？仔细老婆嫩，仲有阿爸阿妈咁样要你照顾，所以你唔可以病啊！但你偏偏又成日病，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啦，曾志豪。 是啊，我而家越来越发觉呢，嗰啲咩生日愿望啊，圣诞愿望呢，廿年前呢，如果你听到人嚟讲我希望世界和平身体健康，嘩，你只觉得做咩选港者咩咁假㗎。到廿年之后，如果而家你真係要讲生日快乐，愿望系呢个世界和平同埋身体健康，你发觉是啊，你都系会因为好难实现啊，真係好重要㗎。呢几日咧都有好多新闻咧，就同你过关啊入境咧遭受呢一个唔同嘅阻挠有关嘅。当中咧甚至乎有啲就要求你话啊，阿叔麻烦你攞部手机出嚟啦，我要 check 一 check 先，你要入嚟我呢笪地方要 check 一 check 手机。咁当然啦，引起好大争议嘅系咪？嗱，而家唔系讲紧佢要你即系冇得入境嘅原因，而家系讲紧咧话 check 手机呢件事咧系真系好尴尬，有时仲会系好难堪。有好多人唔想俾人打开部手机睇，其实即系可能你会用嗰个谂法就系话，做咩冇嘢唔见得光嘅，你做咩怕咩俾人睇啊？系啊，你总系听过呢啲人咁讲噶嘛。嗱，但系你要谂下，当你唔愿意俾人哋睇你部手机，你唔愿意喺个官员面前开嗰部机嚟睇嘅时候，唔代表你里边一定有啲作奸犯科嘅嘢噶，但可能有一啲你好尴尬唔想俾人知道嘅嘢。嗱，举个例子。呢个新闻咧就喺台湾咧，佢话佢就唔系过关嘅时候要俾人哋 check 手机，佢系大吉利时咧就跌咗个手机，咁但系好好彩，跌咗手机咧就有人执翻去即系嗰度认领，摆咗警署度，咁咧因为当佢去警局嗰度咧即系调查清楚嘅时候咧，咁警察就话啦，系啊，你执到手机啊嘛，系啦，个外形同你讲嘅差唔多嘅，你嚟攞翻啦咁样，好啦。当佢入到去警署度嘅时候咧，咁啊，嗰个警察叔叔咧就做咗样嘢，台湾嗰边咧就话啦，咁啊，你可唔可以你认领手机噶嘛？咁你一定可以有密码解锁啦，麻烦你帮我 unlock 咗部机啊，咁样。当时呢个咁普通嘅要求，令到呢一个台妹简直觉得好似晴天霹雳、世界末日一样。点解呢？嗱，你谂下，你部手机会有啲咩个人化嘅装饰摆咗喺里边咧？除了手机壳呢啲门面嘢之外，咁啊，梗系有唔同嘅 wallpaper 啦。而呢位台妹系咁样讲嘅，佢话咧，即系你知个 wallpaper 有分两种噶嘛，一种咧就系、是、就咁喺嗰个首页，即系话你未 unlock 嗰个画面咧，大家就咁望都望到嘅。佢话嗰个俾街客睇嘅，佢话由于咧我嘅工作咧系会成日有好多客人都见到，我就要俾一个文青嘅形象佢，所以全部都系啲好清新嘅风景画面啊，一啲文艺气息好重嘅封面相嚟嘅。咁呃到人嘅，但系当你要 unlock 部机嘅时候，就要见到里面你攞咩嚟做个底图啦？佢就好尴尬，佢好唔想 unlock， 但系啲警察就话系你噶嘛 ，unlock 啦，快啲啦！如果唔系，我哋怀疑部机唔系你嘅，冇办法。佢于是乎就唯有硬着头皮闭住眼嚟 unlock。画面一打开，佢话啲警察叔叔喺隔篱全部静咗，冇嘢嘅，因为。即系头先都讲啦，开头个封面咧系文青好靓嘅风景啊，嗰啲清新图案，点知一打开里边个主荧幕，大家发现点解系个裸男嚟嘅？佢嘅形容系话我将 wallpaper 系用一啲忠于自身欲望嘅肌肉猛男裸照，裸成点咧？净系得一张三角小毛巾遮住难以遮盖嘅部位。即系你谂下咧，佢如果净系摆普通猛男相咧，都好地地啊，系咪先？即系冇乜嘢嘅。但系佢唔系普通猛男相，佢系个猛男冇着衫嘅相。佢话佢当时自己嘅感觉系咩咧？佢写翻出嚟，佢系咁样写噶。啊！让我屎吧！你哋做咩要围住我啊？一辈子的心灵创伤。句号。好啦，咁呢个古仔讲完之后，啲网友全部都话。其实我哋嘅电话里面都有好多裸男照㗎，因为真係可能好多女士啊，或者即係总之有啲癖好嘅朋友呢， 佢哋全部就话咧，喂，我都有噶，我部手机里边有好多裸男照啊，我 share 俾你睇啊，咁样，哇，突然间咧，嗰啲叫做咩啊？即系好似去咗街市嗰张肉台咁样啊，一台都系肉，一台都系小鲜肉，系我讲到呢度摆明系羡慕妒忌噶啦，因为我冇咁科。咁但系咧，佢呢个古仔就话俾你听咧，好多时候咧，因为你个电话已经系你最私人嘅物品啊。以前咧，可能你唔敢俾人睇银包，因为惊咧里面收埋你嗰啲咩情人相啊。以前嗰啲咧，哎呀，原来你拍拖里面收埋咗女仔张相，又或者咧嗰啲读 L 咧，可能就收埋咗嗰啲咩卡通相啊咁样。但其实而家咧，我谂啊，越嚟越少人咧挤张银包咧会挤嗰啲亲密照。你俾人打银打荷包咧，你可能佢唔见晒嗰啲咩信用卡嗰啲嘢，但你未必会唔见咗嗰啲咩即系私密照片。手机就唔同啦，所以咧点解啊？讲翻转头，大家过关嘅时候，金矿佢要人哋咧俾人打开部手机。喂，我系冇作奸犯科嘅嘢，但可能我里面有好多，即系我有常员阿姨张相，难道又要话过你知咩阿姨？所以唔好逼我哋啦。又或者各位朋友。你如果可以嘅话，电话号码都有两个啦，电话应该都有两个啊，有啲唔应该带出街嘅就唔好攞出街啦。风头火势，我有装过佢部手机嘅，佢好似收得都几埋嘅，净系见到有人伸条脷出嚟红卜卜，只眼大大嘅，都系得 Molly 个样啫。不过咁样。佢里边有冇收埋第二张相咧？如果 unlock 咗部机嘅，会见到啲咩咧？我哋都唔知道，不如交俾佢。黄耀祖， 我个 wallpaper 系有美女图嘅，不过啱，豪仔觉得啱系 Molly 嚟嘅啫。我会话，如果我操到十二嚿腹肌啊，72个胸肌嗰啲嘅话咧，哇，我得块小毛巾都好啊，我唔介意俾人哋睇啊。但奈何真正嘅黄耀祖可以同大家宣布。我的体重刷新了我人生的 身高从来都没试过这么重唯有讲句恭喜发财 你隔篱有个磅住你唔使惊喎。 我前一排未话我做 show 瘦咗十磅嘅。 系啊，跟住你食翻啊嘛。即系咧，佢不停食，佢话 反弹咗18磅啊！我话俾你， 即系你逆市反弹多8磅。 系啊， 填翻嗰10磅， 再加 多 8磅， 我 OK 喎。 但系我个圣诞都仲未过，嗰啲火鸡都未食晒，点、 哎、 算啊？ 真系 硬闯啤啤界，我系一个啤啤熊嚟噶，就 你都可以攞毛巾遮住咯，吓、 啊、 遮住个磅啊！ 我遮住对眼啊，或者系。唉，好肥啊！唔怕，我会做翻运动噶啦，好快翻翻出嚟噶啦，嗰啲肉啊吓，我讲紧唔系肥肉啊吓。不过呢一单新闻咧，今日好想讲啊。如果我嘅wallpaper 手机嘅 wallpaper 咧，都系我嗰只好，我觉得佢好乖嘅女女 Molly 公主啦吓，系只狗嚟嘅。咁呢一单新闻咧，当然啊会即刻啊吸引咗我去睇啦。讲到咧就呢个警犬啊，有呢个新嘅保护装置。其实前阵子咧都有几多嘅讨论啊，就话喺一啲嘅公众活动度啦，咁啊都有一啲嘅 T gas 啊，催泪弹会出现嘅，咁但系同时间亦都会见到咧有警犬啊喺现场嗰度咧就，佢哋都要工作 on duty。不过当我哋见到警员啊，就有一啲嘅保护装置嘅时候，警犬系完全冇保护嘅，所以咧警队咧早前咧就研究咗引入一批咧俾狗只啊去保护装置啊，而且仲话首批咧大约50套咧喺上个月咧已经分配咗俾警犬去使用嘅添，目的咧就系希望啊喺一啲暴力同。同埋突发场面里面工作驻守嘅冲锋队警犬咧，可以有多啲嘅保护嘅。咁可能大家会想知啦，咁究竟俾咗呢一批嘅警犬啊，有啲乜嘢嘅保护装备咧？咁样啊，据了解啦吓，警队咧就首先安排咗一啲嘅用家，即系啲狗仔啦吓，试用咧免受沙石同埋碎片入侵眼睛嘅护目镜。嗱，记住啊吓，保护到佢哋嘅眼睛系沙石同埋碎片唔入侵嘅啫吓。咁啊，另外即系如果嗰啲 tear gas 嗰啲闻到，会唔会可以俾得到佢哋唔眼水咧唔知啦吓，以及避免受到一啲好大声影响到佢哋情绪受惊嘅护耳罩，即系护耳罩啦，声音都帮佢哋隔离咗啦吓。至于用作保护四肢，避免踩到呢个玻璃碎片同埋腐蚀性液体而受伤嘅特制鞋咧，亦都有噶。仲有附设咗一个闪灯识别嘅战术背心，稍后咧亦都会安排试用。咁啊，讲到啦，呢啲用家已经试用咗噶啦嘛，佢哋嘅反应又如何咧？佢话由于咧有好多嘅狗仔啊都唔中意受束。即是你要他们穿衣服啊 戴頭箍啊嗰啲，其實佢哋好多都係揈酒噶嘛。佢話警犬雖然有受過專業嘅訓練，但係咧佢哋咧經常都係將呢個護目鏡啦同埋護耳罩咧係揈走咗佢嘅，所以咧就要透過訓練，更加多嘅訓練啦嚇，令佢哋習慣去使用嘅。其实睇到呢度嘅时候咧，阿祖都依然系有少少拗头嘅。嗱，我唔否认嘅，我哋嘅警犬对于我哋成个社会系有需要嘅，亦都系重要嘅。我亦都相信咧，警犬系受过专业嘅训练咧，佢哋系专业嘅，起码佢哋即系。开多咗工都唔使 OT 或者唔使咁多钱啦，系咪先吓？但系如果我讲到大家如果有认识少少狗只嘅话咧，都会知道噶啦。佢哋对于一啲额外嘅束缚咧，未必系太喜欢嘅。即系要佢哋再做训练之余，再加多一重训练咧，就系嗰啲嘅护目镜啊、护耳罩啊，唔会揈走嘅话咧。其实即系佢哋又要加多咗训练啦。另外睇翻咧就系嗰啲嘅譬如护目镜啦，都系防沙石、防碎片嘅话，我哋之前都有好多嘅担心啊，就系佢哋吸入嘅气体啊，各样嘢佢哋会唔会觉得舒服咧？呢、这个唔知嘅。戴咗护耳罩啊，如果真系隔除咗一啲嘅声音嘅话，有啲啊危险嘅情况，因为狗仔啊，不论佢哋嘅鼻、佢哋耳仔系非常之灵敏嘅，隔住咗嘅话，对佢哋系咪系最安全咧？呢、这个我唔系专业，但我只不过系提出一个担心嘅啫。我唔系话咧唔要警犬啊，因为咧其实你见到有一啲嘅缉毒嘅过程啦，一啲嘅追捕嘅过程，甚至乎喺英国咧，我有见过噶，佢哋有严重嘅火灾啊，都系因为一啲佢哋特别嘅犬只啦，就是、可以咧抵受到啊高温一啲嘅状况啊，咁所以咧就入到火场去救人啊，呢啲都系啱嘅。但我自己觉得咧，如果有太多额外嘅训练，违反咗佢哋嘅天性嘅话咧，咁我就会话，系唔系最适合咧？尤其是都讲到啦。暴力的场面、突发的场面，喂，如果地下真的有玻璃碎啊、腐蚀性，是你俾咗鞋仔佢着啊，但其实佢都会踩落去噶，我哋都会痛，佢哋都会痛噶。希望我哋嘅警犬啊，保护装备啊，有去梗系好过冇啦。不过我谂最紧要嘅就系谂下乜嘢场面啊，先至适合带佢哋出去就最紧要啦。警犬一直都緊守崗位啦，其實我呢一位嘅拍檔亦都係嘅，佢琴日先同我哋講佢啫，我唔係話佢係警犬，你唔使笑，我話係緊守。 我話你唔准咁樣話你警犬，冇咁嘅身形， 係咪啊？ 點跳躍啊？ 我話佢哋同樣地都係緊守崗位，因為我呢個拍檔佢喺我哋開咪呢個位置度，呢個節目度做咗過廿年啦，係咪啊？但佢同我哋講，佢話佢從來都未試過聖誕同埋新曆新年放假噶。 係啊， 係啊，不過今年佢終於等到佢有機會啦。佢係桂花田。 凡事一種有第一次嘅，我見我拍檔舊年第一次都係可以咁放假。哦，原來可以嘅，咁我咪模仿佢咯。 係 啊。 咦？你做咩？你羨慕妒忌啊？ 咁所以我咪跟住咯。 係咁㗎啦。 定係你哋潤緊我？因為我 keep 住都係咁放嘅喎。 係咯。冇啊，冇啊，佢成日都咁放㗎啦。 系啊，適當時候係可以放一陣假嘅嚇。而家咧做老師咧，真係你要多功能嘅。不論咧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嘅老師都係一樣嘅。嗱，我家姐咧係一個老師，以前細細個咧，我屋企咧就其實比較少同佢傾偈，因為佢都大我好幾年嘅。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動作咧，我永遠都成日都同佢做，一個禮拜咧總會做幾次嘅。咁啊佢就話：阿妹啊，可唔可以幫我捏下個膊頭同埋條頸啊？咁。佢淨係話俾我聽，好攰，好攰，好攰啊！但係就佢冇講俾我聽咩原因咁啊，咁啊，幫我捏下啦。咁其實我捏下，捏到我都自己嘅手都好攰嘅。不過我都樂意嘅，因為即係見到家姐都辛苦咁。咁啊，到大個咗，當然知道點解啦。佢成日要去做按摩，屋企一定要有一張按摩椅嘅，係啊，即係就算幾貴，佢都我呢張按摩椅係需要嘅，因為做老師除咗出心出力去教學生之外，佢哋嘅肢體嚇、都係同樣。出力噶咁，老师上堂咧系要企喺度上堂啦。咁啊，讲紧唔系净系企一堂噶。虽然你话佢行行去可以坐嘅，喂，一堂行来行去啫。佢一日如果全日都要嘅有八堂上嘅，咁佢八堂都系其实中间得个少少一个休息时间嘅啫，或者食晏咁样。咁啊，写黑板啦，或者写嗰个白板啦，又要抬举即系提高佢嘅手啦，改簿又要耷低头。嗱，讲紧一个老师唔系净系一日半日咁做。而系长时间都是一些指定动作，咁啊头一两年可能都 OK 嘅，即系初初做老师嘅时候，但去到一定嘅年数咧，佢哋嘅坚 肩周炎啦、网球肘啦、筋膜炎啦，都会喺唔同时间陆陆续续出现嚟揾佢哋噶啦。嗱，更加严重啦，可能咧就会出现咧一个叫做急性肩膜肩膜痛啊，唔系肩膊痛啊。咁就系因为有个报章咧就话啦，有个四十几岁嘅老师，突然间话痛得好紧要，好紧要，嗌晒救命咁。咁原来就系有啲叫做急性肩膊痛啊，咁会出现红啦、肿啦、热痛啦等等嘅症状嘅。咁专家就话啦，出现呢啲情况咧，嗱，避免自己走去按压佢啦，或者去走去按摩啦咁。佢话可以嘅话，因为佢已经红啦、肿啦同埋痛啊嘛，咁可以试下用冰敷舒缓一下先。佢话跟住咧就如果好少少，真系好少少，应该唔会话。因为佢急性啊嘛，佢话好少少嘅时候咧，就快快去揾医生同埋埋揾物理治疗师，睇下佢咩情况。佢就话啦，如果初初出现咧，即系话做老师啊，即系真系要提醒自己噶。初初出现一啲痛症嘅时候咧，除咗睇医生之外咧，应该都不时要提醒一下自己喺改补嘅时候咧，校啱嗰个叫做舒适度啦、个高度啦、距离啦。而喺写黑板或者白板嘅时候咧，如果唔需要写到咁高，因为有时咧。因为你知道老师的高度啦，系咪？如果阿祖同阿豪仔去做老师嘅，都真系会有啲差别噶嘛。咁啊，跟住咧就提举嘅时候写字嘅时候咧，就唔好去到咁高，去到咁尽系啦。因为你长时间咁写咧，佢话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啦。咁啊，另外仲有就系企啦。咁因为老师都要企啦，咁佢就话咧，适当时候可以咧，其实自己咧去翻个老师嘅座位度休息一阵，同埋一定要着一对舒适嘅鞋。系啊，做老师除咗出心出力之外，你哋嘅身体都好紧要。你病咗，边个教学生啊？咁希望啲老师都可以咧，好好处理下佢自己。手手脚脚，希望佢哋可以咧轻松松咁去教书就好啦。 这首歌不好播，全是我的错，我怎可再信任我耳朵？你却迅速关起唱机，决定要我听清楚。你说双三方都好过，不要两边满座。我说你点你的苦，我难自己的过。我的手这么震，难受到兴奋，如在生死关头无畏犯。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合进碗杯里痕，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抬出你亲爱的前来，围观我忍耐不回来，拿出我仅有尊严来，宣布你我再不相爱。抬起我低过的头来，由始至终这些年来。遇在生死关头无遗憾，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刻进满杯里痕，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你有冇研究过你老家咧英国皇室咧，佢哋会收到嘅圣诞礼物包括啲咩嘅？ 哦，收到啲咩啊？ 哦，佢哋会收到啲乜嘢？ 收到啲咩？有冇研究过？或者佢哋自己送俾人？ 好嘅， 啊，真系好特别嘅。 佢哋送俾人就送圣诞卡啦，同埋送一啲皇室诶精品咯。 咩？今年都有个新嘅圣诞礼物噶，即系唔系 exactly 一份礼物嚟嘅。阿 William 同埋阿海蒂系啦，佢哋两个咧拍咗个电视节目啊嘛，同佢哋一个咧好出名嘅一个主食嘅嘅朋友啦，八十几岁噶啦，一齐做咗个好似真人 show 咁样咧 ，case 又主。咁大家一齐有得睇，我谂对好多英国嘅群众嚟讲，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圣诞礼物啦。 嗱，你老友即系阿卡米拉个老公， 查理斯， 查理斯王子， 你个闺蜜啊， 曾经收过咧安妮公主嘅一份礼物， 系咩啊？ 就话咧被誉为咧系咁多年以嚟咧佢哋收到最满意嘅圣诞礼物，仲要话哦非常好，我每一次旅行我都会带住佢。 哦，去旅行带住佢，吓、啊、就系嗰个颈枕啊？ 唔系颈枕，好巴闭嘅。 我唔知啊， 估下。 哦，好啊，新闻之后翻嚟究竟送啲咩咧？ 成为常态，情况可怕。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两项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议案，正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众议院经过多个小时的辩论，在表决投票中以大比数通过两项议案，议案将会交由参议院表决。参议院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票数支持，才可以将特朗普定罪和罢免。由于参议院现时由共和党占多数，预料议案难以在参议院通过。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连发多篇贴文，炮轰弹劾议案和民主党人，强调自己没做错。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天气正是逐渐转凉。本港方面，今朝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低三四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以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05点，跌177点，总成交金额372亿1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75点，跌1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保利物业系报42.8，腾讯控股371.6跌6蚊，小米集团10.32跌1.8，中国平安92.25跌1毫，友邦保险80.65跌6.5，建设银行6.63冇升跌，盈富基金27.9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196。瑞士法郎7.954，澳元5.357，加元5.94，新西兰元5.135，欧元8.671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2点，跌71点。港金现价报13706蚊，跌29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41美元，卖出147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荃湾路啦，较早前荃湾路入屯门方向喺晋升工厂大厦附近咧，由于路面咧渗水啊，咁而家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荃湾路入屯门方向接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咁但系封路已经重开噶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顺德中心一段就车多，是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狮隧出口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 Albert Arnold 瑞强，在这么冷的天气最好呢就是听 Brothers Four 的 Seven Daffodils。 I may not have a mansion, I haven't any land, not even a paper dollar to crinkle in my hand。 他们是四个暖男，把声音呢又醇厚又温暖，真是暖上加暖再加暖。目的呢是想你在当下一个这么不一样的香港东人，用歌表达和送上一丝温暖和安慰，就好像朋友间的一个拥抱，送给你七朵水仙花。 Seven golden daffodils，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有人说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说尊重就是给大家自由感做决定。 我就说尊重就是用心听下我点想。 不过继我说，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些从人家的角度去了解人家的想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大学三年级嘅同学，主修土木工程同埋工商管理嘅。咁大家可以叫我做 Kelly， 而家系 mentor， 即系团队嘅导师咁样嘅形式，去指导咗今届嘅水底机械人团员。六月份咧就喺美国举行嘅国际赛，好荣幸咁获得咗呢个工程演示嘅冠军同埋全场总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个圣诞边度都有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丰收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报报天气先。 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啦吓。嗱，出边都有小微雨嘅，唔该，即系各位司机大佬， 系 小心驾驶。 少少啦，系啦，咁啊，迎一迎接啦，好 好啊。头先你咧就嚟咗一半噶嘛，我哋都要结翻个尾。 哦，系喎，我真系唔记得咗，好快嘅啫。 我知你，我见到你唔记得咗，你唔系差啲 真系完全唔记得咗， 完全唔记得咗， 太刺激啦！第啲话题。 头先讲， 我头先话啲名人咧， 一阵间讲翻俾大家知， 有啲名人送嗰啲圣诞礼物，其中阿田佢个家族。 俗啊。英国皇室咧，阿卡米拉个老公啊，查理斯咧就话试过咧就收到咧安妮公主咧送俾佢嘅一份礼物。咁咧佢嘅形容就话：哇，正啊！我以后咧每次去旅行咧，我都要带佢啊。咁样呢、這个礼物咧，仲要唔可以嗱？呢、這个礼物咧，佢理论上可以 share 俾人用，但系佢系绝对唔会 share 俾人用嘅。 哦， 佢系可以 share， 但绝对唔会 嘅， okay， 即系好私人嘅， 好私人嘅，去到边都用嘅，唔系 眼罩， 唔系 枕头。 头先阿祖咧试过咁估嘅，系咪即系我哋一般人唔会用嘅？系，我谂你几富贵咧，你都好少会咧。即系如果你要带埋佢去咧，啲人真系会话你使唔使屙过到咁啊？你唔好去旅行啦咁样。 嗱，因为头先咧，我哋咪后咧即刻喺度估嘅时候咧，就喺度估咯。 咁 本身 去旅行去坐飞机，一定唔会同我哋一样啦，系嘛？ 唔系，未必一定坐飞机噶嘛，系嘛？系一系坐飞机用啊？ 唔系， 系啦。其实佢哋去旅行， 住酒店用嘅。 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其实佢哋都唔使自己执行李啦， 呢 样 一定 要带咩啦？ 呢样一定 要 带 底裤啊？ 唔系。 Okay， 不过底裤都可能 因为 冇， 即系理论上底裤你唔会 share 俾人噶嘛？ 上袋 唔系 床铺被冚， 唔系， 好私人 嘅， 系 好私人嘅。 啊，等等先， 你真系估唔到嘅 牙刷， 牙刷系可以 share 噶嘛？但你唔会 share 噶嘛？就我咁估啫。 系啦，我 开 估 啦， 我开估啦，同个厕所有关嘅。同个厕所有关嘅， 即系 包 住个厕所，唔系一块厕所板系嘛？ 嗱，佢个讲法咧，佢系咁写嘅，安妮公主送俾查理斯王子。一个白色皮做嘅马桶座， 哦，即系厕所 板，咁即系厕所板咯、 啊， 马桶座、啊、又唔系板、啊， 即系厕所板连埋嗰个圈嗰个嘢咯， 系啊， 我怀疑佢系咪成个包边咁样啦， 咁又唔会， 因为佢冇图啊，佢净系话咧，佢写住皮革马桶座。咁如果你话嗱，佢最嗱最低最低嘅都 系 个 马桶咯， 系啦嗱，如果最 马桶你冇得我去到， 系啦冇得带 到， 系啊 系 啊， 爆屎 咁系咪？系咪真系可能只系个厕所板？ 我谂系厕所板， 又或者会唔会系咁啊？直情系成个包住个边咧，即系佢咪有埋嗰个， 即系好似一个嗰啲 坐厕咧， 冇嗰啲凹住块厕所板咁样。 系啦，佢就系白色皮革，即系话咧嗱，有理由相信咧，就系佢去到边度用任何厕所咧。佢就攞自己呢个私人嘅厕所皮革咧，就由头包到落脚噶啦， 包住又好，或者你换咗成个厕所板嗰个位置可以换， 佢就包住咯。咁嗱，佢就合理喎，因为 我应该系厕所板啦， 只系板啫。因为嗱，佢身高 即系咁样啊，即系连埋嗰个圈呢个嘢啊，即系板连 有底有面 嘅，有底有面啦。总之佢就话一个大嘅皮做嘅咯， 系皮做嘅巴闭咯，系 啊，白色皮做，好巴闭。佢话佢好欢喜，唔系，我觉得系向矜贵嗰个角度出发啱噶，喂，我点可以用你坐个厕所板啊？ 私人嘅地方噶， 原来咧有个咁样个可以咁样黐落去噶。 嗱，我就 可能系咪呢条边咧？即系话头先你哋话要笠住佢嘅，佢情唔使笠，因为佢皮做 加件啊， 加件即系可以整个 pack 上去上面咧，咁样好似好靓咁样。 总之佢而家就讲到咁夸张啦。咁如果你去淘宝度咧，你都会见到有啲马甲所谓嗰啲咩皮做嘅厕所座咯，个样系好似都成嚿包住咁样噶啦，真系。 哦，系啊， 巴闭啦，巴闭啦。 好巴闭啊！真系劲， 你个皇室真系 炫耀唔到呢一个位置。 好啊，佢赢啊，真系。 好 开 心啊，真系。 系啊，照顾到咩？照顾到你嘅 屁 股 啊！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先咧，我哋咪后咧，其实仲有一个话题嘅，我就想开呢单新闻，我可唔可以攞出嚟讲啊？ 可以。 咩啊？ 我本身去咗厕所嘅，阿豪姐，你帮我讲个头半节好唔好？ 好，好简单啫。咁啊，早去厕所啦，我同阿桂番田喺度无所事事啦。咁我就话，哎呀，我琴日咧，即系好难得仲有机会啦，可以同几个死党咧出去即系 shopping。不过因为都系因为即系有啲大事发生先可以咁样聚到会嘅咋，咁样。咁阿前天就话啦，系啊，真系啊，你哋咧度有就坐晒就摸晒，佢个音比较高啲，我听翻低。 好唔该， 佢话咧系啊， 魔音啊， 系啦，佢话因为你 魔音啊，三公主啊，你广播到魔音啊， 我咩做七七四七嗰个波音啊，咩啊， 系咯，即系呢啲 最 紧 要你唔好做初音就得啦， 系啦，做唔到啊，做乜鬼啫？佢就话系啊，你哋咧而家有晒家室咧，又未出新啲细路咧，你哋好困身嘅。佢话我就唔同啦，我哋呢啲都大咗咧，我而家就中意做咩都得啦， 系啊， 系啦，不过跟住佢好唏嘘咁加咗句。你自己讲嗰句啊， 系跟住我就话，哎呀，不过而家想搵兴趣，都唔知道自己有想咩兴趣， 系啦， 系啦， 咁我就好快地俾呢个建议 佢，佢俾呢个建议我啊， 系啦，我话你试下去欧洲搵一啲老人家， 简单嚟讲就即系欧嫂咁样。 系啦，你试下去欧洲搵啲老人家，跟住但系佢嘅反应好快，我打乒乓波一样咧，我谂住抽击佢一板，我就话你咪试下欧洲搵老人家咯。 扣杀你，我接到。 点知佢一个扣杀飞翻嚟，喂，好中意呢样兴趣咁样， 连成世女都未试过。 系啊，佢话而家成日都想试下嘅，咁啊，跟住我忍唔住嚟个反手抽击，但系我话以你而家完全系 放弃自己， 唔系即系佢话想测试市场， 系 我同佢讲。是但是你的产品都要做 QC 的。 我说总有人喜欢我这价的这样咯。 是啦我们的对话就来到这里了。 我回来你们跟我说我不鼓励你咯即管试一下。 我 就 要 跟 鱼去搵食嘛是啊。是啊 跟住我话，哎呀，唔系几好嘅，带埋阿妈出去咁样。 系啦 ，OK 噶，你去嗰啲小童群益会搞嗰啲社区中心咧，啲活动系欢迎家长出席噶嘛。 佢会似咧家有喜事啊，去到人哋去到夜蒲啊、夜总会嗰啲咧，你去到，哎呀，只杯好污糟啊，等我帮你洗过就咗只杯，你先好饮啊嗰啲咁样。 系，跟住俾啲兜，你可唔可以俾一兜啊？ 系啊，冇资金咩咁样？ 唔好意思。 系啦，嗱，但有啲嘢咧，真系咧，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未有机会去做嘅。譬如你头先都会谂啊，到咗呢个年龄，哎呀，有啲嘢未做过，有冇谂过再远啲？你都话啦，退休啦吓，有冇谂过退休做乜嘢啊？ 冇啊，我谂住做 都系系嘛， 澳洲搵老人，搵老人家， 推轮椅啊，负责系咪？大力推咁样系咪？有冇谂过啊？ 谂过退休，我要都话要做 Auntie 天田，我要做 Uncle Ray 第二咯， 即系做到 做九啊几岁都唔退休咯。 豪仔咧有冇谂过咧？退休，因為其實好多人嗱會知道，一諗退休就會即刻諗，唉、哎，真係死啦，要儲好多錢，唔好諗退休啦咁樣。但係同時間你都會見到有好多退休人士啱啱咧去到嗰格嘅時候咧，就會反而咧個人生突然之間。我冇咗寄托，我唔知做乜嘢，反而可能有啲譬如情緒嘅問題會有出現啦，好多擔心會有出現咁、 哦、 樣。 如果咁嘅話咧，我真係諗住咁啊。 嚟啊！ 如果嗰阵时仲过得关嘅话咧，即系几廿岁后唔知 道。走去做可观啊？ 唔系做可观， 四廿七廿岁要点样？ 就 计数， 壮游神州 系 就要扮人哋嗰啲咧，即系 写书咁样， 丝绸之路啊，又扮张骞啊，又扮呢、這、一个即系嗰啲远方游客咁样咧， 系 行运全中国， 系 再去埋全世界， 系 系啦。 因为阿豪仔真系好中意去中国内地旅游嘅， 我想去嘅，哎，大家入唔到去，惊啫， 惊啫， 未试过啫，系啊， 嗱，唔好搞嗰啲白色恐怖啊， 仲惊啫嘛， 系啦， 惊唔到咁咩？ 冇惊又合理嘅， 咪咯，惊啫嘛， 你呢个谂法，咁我就可以推介呢一单新闻同埋呢本书俾你睇啦， 哎呀， 因为话说系咁咧，喺中国内地啊，有一对嘅夫妇，佢哋退休人士嚟嘅，男个老公差十一岁啦。老婆68岁，跟住佢哋两个退咗休之后咧，佢哋有一个好大嘅决定啊！而呢一个决定咧，我会话我推介俾所有我哋风骚嘅听众，大家可以考虑下。 系 退咗休嗰啲， 冇错，佢哋决定去环游世界。 我非常好。 可能你会话嗱，环游世界咧，咁即系要好多钱啊，各样嘢唔系。佢哋两个系决定呢个年龄嘅时候，孭背囊去环游咗全球70个国家同埋地区。 系系 系。即咁跟住咧，其实佢哋开头都有好多担心嘅，因为佢话咧，其实咧两位嘅英文程度咧，老公系比较高嘅，咁样咧就 系 小学二年级嘅程度， 系 啦，都只系小学二年级啫。跟住咧，佢哋有啲乜嘢咧驱使佢哋会觉得，咦？其实我哋都可以试下，因为其实譬如我爸爸妈妈即系冇佢哋两个咁大年纪啦，佢哋已经咧会觉得啊，如果我要去到一啲远啲嘅地方，尤其是要讲英文嘅地方，即系可能会谂啦，我过个海关佢问我问题，我点答咧？啊，我想食嘢，我点嗌咧？佢哋谂到呢一度咧已经却步啊，唔够胆去做啊，但系佢哋话。還掂，我見到都有外國人，佢哋唔識中文，但佢哋會嚟到內地嗰度旅行啊。咁人哋都可以咯，點解我哋唔可以啊？所以佢哋兩個咧，兩老啊，真係負責唔同嘅嘢。 係， 首先個老公負責學英文。 O K， 哇，好啊。 好啊， 系啦，佢就话虽然咧只系得呢个二年级嘅英文程度，佢话我咪试下学咯。而个老婆咧就负责去了解一下当地嘅地理同埋历史， 嗯、 即系譬如你都要， 仲要揾路啊，知道去我嚟到呢度啦，我北京去边度行咧？ 因为佢就话我见到人哋嚟到我哋中国内地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唔系要跟旅行团， 系自由行都得。 系啦，咁点解我哋唔试下自己孭住个背囊去？嗱，老婆你就负责睇有啲咩地方我哋可以去，跟住嗰啲地方点样去？个老公咧就负责学英文。 跟住我哋两个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孭住个背囊去旅行。 但系其实佢哋而家咧真系啊，即系呢两位内地嘅夫妇啦，退休夫妇啦，佢哋去世界各地，其实 张生张太啊， 我都真系唔系，我相信下，不是太过。 难 啦，因为而家好多都有埋普通话喺度， 都系噶， 有埋中文字啊， 日本啊、韩国啊、马来西亚、 欧 洲地方， 去到欧洲啲地方 有埋名牌都系同你讲普通话噶咯。 如果你系自驾游，好多一啲自驾游嘅地方咧，有啲嘅路牌 啊， 都有简笔字， 系 啦，即系佢哋就觉得诶，唔系最困难， 即系嗰个叫做条件好少少嘅， 好好多啦而家。 佢话咧，佢哋喺用咗三年嘅时间咧，就去唔同嘅地方。第一年咧，佢哋就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等16个国家，之后吸收咗经验就去其他嘅地方啦，开头就欧洲进发啦， 有信心啦，开始 就去尼泊尔啦， 哇， 古巴、墨西哥、美国、加拿大旅游，咁好多地方咧都喺呢个美洲嗰边啦。之后一年咧就再挑战自己。俄罗斯、阿根廷、巴西、秘鲁、南美嘅国家，去到纽西兰、澳洲呢啲都去埋啊！跟住佢就话咧，跟住就决定翻到老家之后咧，佢哋写书 啊， 同大家分享翻咧佢哋旅游嘅点滴是如何。而其中一个佢哋最大嘅得着系啲乜嘢咧？虽然佢哋即系已经真系年过半百啦，六啊几七十岁啦，佢话最开心嘅系。去旅行令到佢哋两公婆嘅感情变得更加好，甚至有翻嗰种初恋嘅感觉。 呢、這个真啊，因为咧，即系喺出到去咧，只系你两公婆靠粮，即系你靠隔篱嗰个，隔篱靠你嗰个， 互相依靠， 大家互相依靠啦，跟住一齐去计划行程，即系总之。同埋真系朝夕相对啊， 啱 系咪啊？对足咁多日，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好重要嘅，即系两位都六啊几七退休人士啦，系咪？佢哋咧，我睇嗰啲嘅相片咧，我覺得佢哋嘅開心令佢哋年輕咗。嗱，例如佢哋會點樣影相嘅咧？呢啲即係我哋自己先 嗰啲咁啊， 唔止 V 啊！我想話俾你 跳躍， 跳躍， 嗱，石嘴又唔見有跳躍係 有 嘅。另外有一啲相咧，佢哋係用翻即係可能前面有塊鏡，佢哋用呢個鏡嘅倒影去影翻相。呢啲咪我哋平時影相會做嘅，佢哋做翻。又例如兩個會擺一個心出嚟啦，就係應該係去新加坡嗰陣時咧，就喺嗰個噴水嗰。即系 鱼尾狮， 系啦，鱼尾狮嗰度就咁样影啦。跟住去到第二个地方咧，就影翻自己个倒影。每一张相咧，佢哋都系孭住一个大背囊，好似年轻人一样。去到嗰啲雪地嘅时候咧，你睇佢哋会摆一个咁样嘅 pose 影相噶。 跳跃呢个 跳跃喺雪地摆 pose， 真系唔系似去六啊八七啊一啫。 系啊，跟住去到一啲咧，譬如冰天雪地嘅地方，又会用其他嘅地方啦。呢一张相咧就我头先讲咧，就佢哋两个咧用翻一个镜嘅倒影啊。摆心心啊！即系我睇到嘅时候，我即刻想好想同我哋即系风骚嘅听众们分享就系、是，其实有阵时咧，千祈唔好有阵时有个谂法啦， 系 年纪局限咗自己一啲嘢。其实咩年龄你想去做嘅话咧，不如真系试下，其实可以做。 我咧，我妈咧成日都系咁嘅，一当话同屋企人即系话我家姐成日带佢旅行嘅话咧，哎呀唔得噶，行唔到啦，好攰啊，诶，边顶得顺咁耐咧？但系佢次次咧，次次吓，佢都心理病发作咧，就系话觉得自己会病啊， 觉得会唔得嘅， 系啦，即系自己会病， 甚至会觉得会拖累啲屋企人。 但系去到嗰几日咧，我啲儿孙女咧话：，哇，婆婆好犀利，佢劲过我，佢哋都话行到攰咧，阿婆婆话仲要继续行，即系其实佢可以潜力啊，潜 能 系可以发出嚟嘅。不过佢哋成日收埋自己。 同埋如果你话咧，佢哋担心去到外地沟通问题咧，你反而应该担心系咩沟通问题咧？ 咩咧？ 隔篱嗰个嘅沟通问题， 呢个大啲。 其实呢个嗰个最大问题，因为咧，你好多时候 朝夕相对， 朝夕相对咧，即系特别系你唔好以为老夫老妻一定好 friend， 有啲就话，唉，最好唔好再搞咁多嘢啦，唉，老夫老妻见唔到。 关系点啊？ 所以其实佢哋咧，即系我觉得真系，如果佢克服到咧，同隔篱嗰个咧沟通咧，即系大家都有共同目标去行嘅话咧。去到外边，而家真系学你话斋，攞部手机又得，你 系 即系大陆，由于呢个经济力量又越嚟越雄厚，好多人招呼你都得，就算咩人都唔识啊，我谂你见到两个老人家。帮帮你手都得啦， 因为佢话佢就算系学咗英文咧，即系老公父就学英文，佢哋咧都系靠三句英文就 OK 噶啦， 三句 OK，thank you，thank you，bye bye， 系啊 ，see you next time， 可能系啊， 你买嘢都系噶，唔使点沟通噶嘛。 我又讲翻我阿妈啦，即系喺咸丰年，我家姐喺英国毕业，但系读书毕业嘅时候咧，佢一支公。 佢又系唔识英文，就去到我家出去到英国，一个人喺香港去到英国， 就攞住地址啫， 系啦，就攞住地址嗰时，仲要讲20多年前冇咩， 即系冇电话帮你， 系都可以去到，就系、是、咁。 我觉得咧，即系作为我哋呢啲仲系年轻做仔女嘅咧，有啲嘢我会做嘅，譬如咧，我就算系同爸爸妈妈咧一齐去旅行咧，去到过关嗰阵时咧，我知嗰个咧系佢哋一个嘅 关口嚟， 关口嚟嘅，真系关口嚟 嘅， 系心理嘅关口，不过系，因为佢唔知道人哋会问佢乜嘢。识唔识答咁样？但系有阵时咧，我哋就算一齐去咧，我会拱佢哋，你哋两个自己过先啦。因为我知道有啲乜，其实你喺附近啊嘛。同埋讲真，譬如我哋去泰国咁，我都唔识讲泰文噶啦，你唔识我都唔识。 但系样似识啊嘛， 系啦。但系都系用简单英文沟通。但系其实可能呢啲一句半句咧，yes or no 啊嗰啲，其实佢哋两个唔会搞唔掂噶，人哋又唔会特登去为难佢，系咪？ 我外母啊，完全系一句英文都唔识噶嘛， 系 同我菲律宾工人姐姐。哇！由头倾到落尾噶， 爸未有 开波啫喎，我都沟通到啊！你识得教煲鱼汤喎，佢同佢讲咩？讲乡下话。因为我妈都仲好少少，识得讲，我阿妈仲识讲两句 癫癫癫嘅 英文咧。 Okay, good good good 嗰啲 系啦，我外婆直情咧变咗讲福建话咧，我喺隔篱听沟通到嘅。 姐姐连福建话都识 沟通到，我真系哇估下啦，真系好好啊， 叻啊， 唔好限制住自己啊，周围去啊， 世界好大啊。 愿你信，冥冥之中，终于有人懂得爱你。 为了你，我的伤悲一声不响处起，但爱听你的欢喜，甘心听一世纪，不需理由，只需勇气，不讲道理，只需过程，不需结尾，怎么样美？愿你信，冥冥之中终于有人懂得爱你，合上眼为你触痛，心声轻得会飞。愿你信，冥冥之中终于有人懂得爱你。多心声不知怎么说起，多少爱情多少次会精彩完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昨日粉岭公路的巴士车祸造成6死39伤，目前仍然有13人留院，其中5人情况严重，分别在博爱医院、威尔斯医院和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另外8人情况稳定，其余26人已经出院。运输署助理署长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已经要求九巴尽快完成意外调查报告，运输署会留意调查结果和跟进。他说会和巴士公司落实在1年内完成全部路线风险评估，有需要会和巴士公司跟进。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恒斌表示，立法会委员会在明年年初的会议会跟进巴士安全问题，包括落实巴士安装安全带和加设车上摄录设置等。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对车祸就感到悲痛和沉重，建议政府立法规管双层巴士安全带，规定所有上层乘客必须佩戴安全带，否则属于违法。政府亦都应该出钱补贴，相信可以减低车祸伤亡人数。田北辰又建议所有双层巴士应该订立防撞测试， 檢討巴士本身的結構，加強防撞能力。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相信流感高峰期可能在下个月初开始。他认为公立医院的病床占用率爆满是政策慢性病，是因为公立医院的空间和设施不足，不能够单靠增加人手解决问题。何柏良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认为政府希望将疫苗接种率提高至七成，就必须要增加资助。建议每年拨五亿元作为流感疫苗资助，亦都要鼓励长者接种疫苗，希望政府能够认真看待事件。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儿童流感嘅严重个案。何柏良话，患者系因为脑病变引致个案严重。政府公布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报告，将未来十年总房屋供应目标减少2万个，降至43万个单位。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目标数量下跌与香港家庭规模以小型家庭为主有关，认为无需过分斟酌减少的数字。强调长远房屋需求并没有减少，政府必须要觅地1200公顷，继续加大力度，确保未来十年的土地和公营房屋供应能够落实。黄远辉解释，政府按照人口增长、家居平均人口和家庭规模作评估，香港的家庭规模已经由以往平均人口 3.1 人到2016年跌至 2.8 人，现时的估算是每个单位有 2.7 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以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依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710点，跌173点，总成交金额41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7点，跌2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2，跌5.4；新上市嘅保利物业系报42.45。小米集团10.28，跌2.2；中国平安92.1，跌2.5；建设银行6.62，跌1仙；友邦保险80.5，跌8毫；盈富基金27.9，跌1.5；瑞星科技系报64.95，跌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8，澳元0.688，加元1.312。新西兰元0.66，人民币7.006，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5点，跌98点。港金现价报1374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52美元，卖出147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车多；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啊，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挤塞，咁车龙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啦。去翻长沙环道咧就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喺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粉锦公路近歌富岭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狮隧出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考察下个地形，究竟适唔适合用流动工作台呢？ 啊，呢度咧平坦坚实，冇梯级，一马平川。可以用， 但是如果太过一马平川的话，个流动工作台会不会一去冇回头噶？ 唔使惊，就算几一马平川都好啦，只要你锁紧流动工作台的滑轮，咁就唔惊佢喐嚟喐去啦。 咁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Ophelia 苏慧欣。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考下你知唔知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咩啊？ 我知啊，白师傅，有安全帽、眼罩、面罩，仲有耳塞，仲有 全身式安全带等等啊！ 师傅明白了啊！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咧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啦。 是啊，唔记得咗相唔紧要嘅，我哋碰咪得啦。 我哋一碰埋就好兴奋啦，头先我哋挂住呢讲啲太开心嘅话题。 啊，继续啊，风骚快活人啊，廿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直播室呢有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好啊，嗱，问个大胆嘅问题。 好，有几大胆先，我报底先㗎喎。 有冇嫌弃过，即係曾几何时啊，讲系咪而家啦，应该唔 拍档冇。 嫌弃过。是啊，你阿爸或者阿妈 有 啊， 可能细个一定有， 细个 一定有，系啊，应该仲系小学嗰啲阶段。 我嗰个阶段咪应该而家永永乐乐嗰个阶段咯， 即系 佢哋而家嫌弃你一样个状况。 佢绝对冇嫌弃我，我有问过佢，嗱， 到佢对兜口兜面话俾你知，阿妈，我其实我嫌弃你咗好耐噶 啦，我做 证，佢仔女应该话阿妈，我冇嫌弃你，真系好啦，我哋放弃你， 或者阿妈。不如你都放棄我哋啦，好唔好啊？求下你啊，咁啊！ 我認真，我真係有問過佢哋，喂，你會覺得即係如果佢哋， 我都認真㗎，我覺得你真係有問，不過佢唔係真咁答你， 唔 係 佢真 係 真答我㗎， 你點知佢真係真啫？你有冇問過華呢個問題啊？佢都話冇㗎，都信唔過㗎嘛。 因為佢答有嘅話咧，嗱，佢答咗真話啦，但係咧跟住就死得好慘。 阿華係咁樣講㗎。我冇嫌弃过你，你真好啊！我嫌弃我自己啫。 系啊，点解我要做一个错嘅决定，咁就一世啦？ 你讲嘅啫，我冇讲。 所以就叫你唔好醉酒闹事。 我会答翻认真答啦。我估其实真嘅，真系大约系啊，诺诺嗰个年龄， 中学阶段 反叛期咧，即都过咗青春期。 你嫌咩咧？冇同一齐。 觉得佢哋老土， 系 啦，觉得佢哋长气，觉得佢哋唔明白我，你都过咗时啦。 谁人明白我？ 唱呢一首歌啊，咪见到佢过咗气咯，系咪先？ 哦，你话叻哥哥哥啲歌 唔系叻，我会唱啲近年啲嘅歌，唔系呢一首。 屈爱看嗰首歌， 新生再上。我问紧题目啊，有冇嫌弃过啊？ 我咪答咗咯，即系嗰啲嘅情况，我 你冇答啊？ 有，小学嘅时候有嫌弃过咯，唔想佢送我翻学，唔想佢会等我放学。系啦，因为觉得佢哇老土啊，跟住又同埋咧嗱，嗰阵时好衰嘅， 人哋啲阿爸咧，你见佢接送放学嘅时候咧，着西装喎。咁、我阿爸从来都唔系翻写自由工嗰啲啊嘛， 佢着古装噶嘛，剑侠嚟噶嘛， 着古装 揸住把剑。 跟住你细个嘅时候就会话：哎呀，人哋着西装，我爸唔系着西装嘅。即系甚至乎咧，你会再形象化啲咧，人哋啲同学啲爸爸攞公事夹噶，我爸爸唔系攞公事包嘅。 即系中文书里面讲个爸爸就 系 好多时啲爸爸。 系啦，呢视乎咧，你就话都系唔好啦，你唔好嚟接我啦咁样咯。 我谂到啊，我细再细嗰啲小学，我甚至有嫌弃过咩咧？住公屋啦，爸爸妈妈冇带过我去旅行啦，因为嗰阵时细个，我系十七岁先第一次有得搭飞机噶嘛，即系嗰阵时咧，啲同学过完个暑假翻嚟讲咧，我有讲大话话我有去旅行添啊， 系 啊，因为啲同学喺度晒命， 佢哋嗰啲又唔系晒命，人哋只不过分享，跟住我都有去啊，跟住自己喺度讲咗几句大话，即系跟住就闪走咗，喂，再讲落去就全部噶啦嘛， 细个已经咁样啊， 所以你知唔知我而家咧送我仔翻学咧，我每日一送佢翻学咧，我就焦头啦，一定要。是啊，我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 不如 太叔咁样咯， 整容啦。 你其实目的其实唔系觉得想唔想实你个仔嘅，你有另一个目的，你唔好将咧啊攞咗阿仔话，哎呀我唔想实你哋阿仔咁样。 系啊嘛， 你因 为 见好多老师， 咁固然啦，系咪先？佢有钱啲老师咁惶惶可亲，咁你都唔好令佢失望啊嘛。 我估我哋三个咧应该系过晒嗰个阶段， 过咗啦，好快。我应该系小学嫌弃完之后咧，去到中学都冇啦，因为后来我发觉，咦原来佢都不离不弃。我成日迟到，佢都照送我翻去。 唔系、啊，我到中学都有、啊。我估我有啊，即系譬如咧，同学仔上嚟屋企玩咧，我会洗走阿妈咯。 哦， 即系觉得佢会阻住，或者搞到讲啲说话会令我尴尬。我中学都应该有，不过应该系读到大学之后咧，就真系好明白，对原来爸爸妈妈。哦真係好，嗰個愛啊無限咁大啊，冇佢哋就真係大鑊。 哎呀，我早你生性好多， 你生性， 因為我中一已經知道要哎呀媽俾錢我買嗰啲課外活動嗰啲制服咧，邊有得嫌棄啫？係咁樣，阿媽 你真係好啦， 天上有地下無啊，真係。 我 係 幫你擦鞋啊嘛， 但係嗰啲就明啦。 我女都招呼佢同學過嚟㗎，咁佢都會打俾阿媽咪啊誒。 佢每次都係揀你做 show 嗰啲日子啊嘛。 系咪啊？ 唔系啊！佢啲同学仲话：阿妈咪啊，几时得闲可以咧整鸡煲？佢哋系想食下啲鸡煲啊，咁样噶。 都唔系你整噶， 系啊，我整 噶。都唔系你整， 你整完有冇叫你自己咧？阿妈跟住攞个碗入厨房食啊，咁样。 我哋同埋啲同学一齐烧嘢食，跟住话：我你阿妈咁有型嘅，咁样噶。 系啊，真系噶。 咁唔系点答啫？ 系啊。 难道喺你面前我话你阿妈好烦啊？烦过我阿妈，烦过我阿嫲咁咩？ 事后讲嘅。 好，呢个话题已经结束啦，拜拜，我哋去歌先。 跟住咩歌咧？妈妈，我没有过错。 呢個分享都好開心嘅，因為咧見到咧喺外國咧，你知啲阿爸阿媽咧都唔係即係好嚴肅噶嘛，都好古靈精怪噶嘛。但係咧，如果俾著我咧，我會頂唔順咯。嗱，話説喺美國有個阿女喺個密蘇里州嗰度有個阿爸，咁即係個女咧成日都出去出外。 你講到喺第二個州有另外一個阿爸咁樣。 唔係啊，即係有嗰個女咧就成日都要出去出去出邊嘅，咁成日所以咧佢阿爸咧都成日接機嘅， 係 啦，咁你 即 係 大個咗噶啦， 大個咗，大個女。噶啦都系啦，咁但系佢阿爸每次接机咧，佢都玩好多花神嘢噶， 即系个阿爸接机玩好多花神 嘅会系嘛？ 佢阿爸咧会扮啲扮佬嚟接佢女机，即系你知咧，譬如啲酒店咧会譬如接机嘅时候咧会怼个牌喺度，啊曾志豪呢度 系 我车牌几多号咁样噶嘛？咁佢阿爸咧每一次咧都画到好似咧啲 fans 牌咁样。 哦 佢话欢迎我个靓女翻嚟啦，我等紧你啊！ 好热情，好热情。 跟住到圣诞节咧，哇！呢个圣诞节咧有你喺度咧，实在太可爱啦，即系嗰啲咁样咧， 即系好浮夸嘅，写好多嘢真系。 好浮夸，佢嚟接机举嗰个牌喎。有一次佢话佢阿爸一直扮到咧，成一个蓝精灵咁样走咗。但系讲紧佢阿爸望佢个样啊，应该已经系五六啊岁嗰啲嚟嘅。但系个女咧应该都30-30岁到啊嘛，嗰啲嚟。 哦，真系啊。 系啊。 O K。 咁但系佢话每次翻嚟咧。即系佢女唔怕尴尬，定觉得 劲开心都花咁多心机， 系啦，因为有翻咁大个啦嘛，30几岁你仲会觉得咧自己爸爸即系同你仲有咁多互动，好难得噶啦， 即系我见到呢个爸爸就好爱嗰个女咯，但系个女又唔会怕尴尬，哇，你唔好咁啦，如果俾咗你香港嗰啲细蚊仔，哇，你唔 唔好，我唔知道。 唔系，如果再细嗰啲又好啲，系啦， 细嗰啲又未必嘅。譬如我见到之前网上面咧热传嘅一条片嚟嘅，就系话咧嗰个哥哥同细佬嘅关系，哥哥咧就准备要去读大学啦，咁啊可能即系要去第二个州份去度生活咁样啦，咁啊即系唔喺自己屋企附近啦。嗰、那个细佬咧，应该我睇啲片段咧七八岁咁样嘅啫，都好细个嘅。佢每一日哥哥咧，即系临要飞走之前咧，每日都会特别去 dress up 咗，就去接校车。等佢落校車，但嗰個 dress up 係好認真嘅，譬如一日咧就變咗孖寶兄弟成個成 full gear 嘅、哦，另外一日咧就可能是阿凡達啦，跟住佢就變超人啦。每一日咧就到嗰、那個見到個客車嚟緊啦，跟住咧就嗰、那個就有人通風報信，跟住咧嗰個咧就著住成 full gear 就衝出去，大字型咁樣攬住個細佬，開頭個細佬咧都會覺得又玩嘢好尷尬啊，啲同學喺曬度啊，點算啊咁樣啊？但後屘咧，後屘慢慢咧已經係哇，你扮成咁啊，跟住你見到佢哋兩兄弟個感情 爭幾遠話？ 我諗應該有爭十年啊，即係個感覺個 年 齡。 哦 okay, okay. 其實我自己都有試過做類似嘅嘢嘅。 接 阿 Molly 啊？ 唔係啊，接 Molly。係 Molly 接你啊？ 唔係，我唔關 Molly 事。 Molly 扮咗只貓嚟接你。 人哋啲仔落校車啊。 哦， 咁有啲朋友咧，咁即係啲仔其實好好錫我嘅，即係好 close 嘅，即係當契爺咁樣噶啦，即係大哥哥咁樣啦。跟住咧就去接佢落校車，我哋都有試過刻意令到佢尷尬嘅，即係幾個朋友喺度一齊uncle auntie 接佢落校車，係啦，佢架校車嚟緊咧，我哋就大嗌喺度喺條街度跳舞啊咁樣。佢個感覺係揞即係揞住個額頭，點解？點解我會有我阿媽有啲咁嘅朋友？佢哋嚟緊嚟接我校車，我覺得好尷尬，因為開始大個啦。但跟住我哋都知死咧，要收少少，唔知會唔會令到佢好尷尬咧？就決定接佢落校車嗰陣時咧，扮冇嘢。誒 ，hello， 佢就唔慣啦。 校車走咗之後咧，就一齊喺條街度跳舞啊咁樣咧，跟住咧搞到連個小朋友都見到個客車走咗，全部一齊跳舞啊咁樣，幾開心啊！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冇见头先你讲得咁开心，即系有冇啲咩接机啊、迎送嘅一啲 生涯 令人尴尬 嘅， 系啦，令人尴尬嘅贺礼嘅话咧，我呢度都有一单咧，我都觉得真系非常之爆嘅，真系。 嚟， 冇话大陆有人结婚， 好 咁啊， 开心啊， 系啦，好开心啦、啊。咁啊，作为前女友都要有啲表示噶、啊，系、啦。 其实咧呢、這个话题咧，真系讲得细都讲唔完嘅。 系啊， 咁其实何苦要揾前女友咧？ 唔系，所谓前女友有啲表示，就系前女友知道咗之后都好想有啲表示。 系， 冇话个男人好想揾佢嘅。 系， 咁前女友又知道，但 系 个 表示系 报 复嚟嘅，咁系咪？ 系咯， 又冇咁 讲。 良夜未经，不得了呢首歌叫赠庆啊。 系啦，咁个表态咧就去到个位咧，劲啊，避无可避嗰个位。 系啊，系啊，真系冇得走啊， 走唔到啊。 系，佢系议员咁啊，佢哋嗰啲。 咁去接新娘嗰个位度出现啊？ 就系佢接新娘嗰、那个佢嗰个位咧，同我哋一样咧，都系啊去到边个小区嘅楼下，去到咩富善村啊、美田村啊咩村度，佢就去到嗰条屋村楼下咧，避无可避，兜口兜面咧，就当大家张灯挂彩喺度话，哎呀，恭请一对新人嘅时候咧，佢就喺嗰、那个 着住裙褂出现啊！ 都话其实如果咁咧，都只不过代表我真系对你念念不忘啫。 之前有试过一单噶，好多年之前咧，香港嗰啲名楼啊、名门街啊， 即系大家斗着 结婚嗰阵时咧，有一个自己着住咗个同款新娘嗰套婚纱，自己去饮啊嘛， 劲抽喎， 好大件事 噶 嗰 单，好大件事。 系啦，不过讲翻你嗰单先咁。 好啦，咁咧我都系觉得，就算你着同款婚纱咧，都只系代表你实在太念念不忘啦。如果我系个新娘咧，我必要时仲可以大方少少。 系， 我都。知道我老公吸引嘅啦，估唔到你都想嫁埋俾佢，不过今日冇你份运啦， 好难咁， 唔系即系我命都仲勉强可以。 我觉得 Wonder Woman 都做唔到， 仲勉强可以。 咁但系真系新娘都系真系佢，佢 我知系啦。 但系我今日喜庆日子，你嚟 佢 嚟钱搭我个场喎。 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呢个还额仲劲啲。佢就话咧， 攞 banner 系啦，佢就话佢喺 议员咁样拉， 佢喺一个必经嘅社区小街嗰条路度咧，就挂咗条好长好长嘅 banner。 所以就系红色嘅系嘛，红色底啊， 红色底 热 烈祝贺你着我旧鞋咁样啊。 嗱，佢成句咧就分开三个句子。成篇横幅有三句句子嘅， 长会有三句句子。 系啦，我先读最尾嗰两句句子俾你。 好， 你安心结婚啦，祝新婚快乐。 OK， 我谂应该头句系安心上路啊，嗰啲 friend 唔系系啦， 你安心结婚啦。 佢做咗啲嘢咧，就令到佢可以讲出呢句：喂，我做咗呢件事 OK 啦，你安心结婚啦，祝福你哋啊，新婚快乐啊，咁样 系 啦。嗱，咁你从一个良好嘅角度出发，会唔会啊？我已经揾到第二个啦，系啦，你可以安心结婚啊，祝新婚快乐。 咁都唔使啊， 做得呢件事，如果真心祝佢，就唔会挂呢条 banner 出嚟。 系啦，嗱，我哋个句子组合咧，我已经忘记咗你啦。你安心结婚啦，祝新婚快乐又有得噶嘛，系咪？系啦，佢唔系， 佢祝你新婚快乐。 系啦，安心结婚啦，祝新婚快乐。系啦，咁但系佢唔系，佢一写完之后， 我已有你 B B 啦，咁样。 系啦，同呢个方向好好嘅啫。 你呢个无赖， 佢呢个方向好好 嘅。应数嘅无赖， 佢唔需要咁样啊，佢直接就讲句。个细路咧，我落咗啦， 系咯。 佢话个细路孩子我打掉了，你安心结婚吧，祝新婚快乐。哇！呢张 banner 一挂出嚟， 唔该晒， 好含蓄啊！佢咩都冇讲啊，佢净系话个仔我落咗啦。 佢起码冇下款啦，系咪？ 都唔使下款啦。 但系仲唔够啊？ 呢个新婚已经出咗嚟啦。 如果仲有一个 banner 嘅话，未必只能冇相啊，唔知系挂俾边个人噶嘛？ 哦，即系同一 日唔认噶。 哦，同一日有两个人结婚咯，除非 可能系之前挂咗唔记得 除。系咯，都得嘅咁样样，系咯系咯，系都 OK 咁样真系。 我仲见到个男人又都打得甩啊，仲 系啊， 唔系俾我噶，我都唔知系边。 都佢冇抬头，冇处名 咁嘅， 系啊！但系点解你个样青晒嘅阿强个样？ 冇啊， 系咯，我特个男人辛苦啫嘛，真系。哇！呢招啊，真系住到爆啊！咁咧，跟住啲人啲反应先贱格，佢哋话：，切，乜所谓啫？下次呢个女人都要结婚噶。 嗯。 咁呢个女人结婚嘅时候，呢个男人可以送翻礼俾佢噶。 例如咧， 多谢你为我堕胎。 哇！冇咁啦。 其实 呢啲唔系我嚟玩嘅啫， 唔系啊，即系佢话如果你要咁样揽炒嘅话咧，佢话喂，即系有啲网友就话喂，真系冤冤上报，你今日咧落咗个面就打咗呢一句出嚟，佢话咁他朝咧。 他朝啲人 軍體也相同咯。 其實係嘅，又唔應該咁樣嘅。 係啊，咁你點玩先得㗎？ 除非嗰個男人係真係知道佢有即可能佢個經歷係真係好唔好嘅咧。 嗯， 係咪真係有咗之後，哇！你有咗我就離開你啦咁樣。 跟住就即有少少似令我覺得佢係一腳踏兩船咯。如果唔係嗰個點會令即個我都唔知係第三者定係大婆定係唔知乜嘢啊？ 知嘅噃。 如果係嘅話，佢真係啱啱做一個咁樣嘅動作啦。 系啊，嗱咁啊，但系而家好尴尬咧，我睇翻啲图咧，全部都系咧啲宾客啊、旅游车啊嗰啲咧，全部都喺度经过咧，就呆咗啦，就见到嗰样喺嗰度。 但我想问 Banner 姐，但系有冇见到嗰个女事主啊？ 即系个男事主嘅相， 睇唔到嘅，睇唔到嘅。 系啦，即系如果冇嗰个女仔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做前度， 唔会将个前度即系。自己攞埋自己張相出嚟嘅，咁啊玩埋自己。 唔係佢自己企喺度啊！意思係話， 唔使啦。我就係想話，咁你會點解決呢個問題好？ 咁我又覺得唔會拿屎上身喎。如果個女仔又唔喺度嘅話，個 banner 擺喺度喎， 擺都未走唔甩啦。你無端端你嗰日結婚，跟住佢整條乜 banner 出嚟， 咁咪可以點？ 走唔甩㗎啦，應該 我死都唔會認㗎。如果我係嗰個賤男嘅話， 唔係你死都唔認㗎。我叫佢落仔㗎嘛， 唔係自己落條 banner 唔係俾我嘅咯，冇第三者。 仲有個後路係可以查， 所以即刻攞演員個底出翻嚟啊！ 一对新人能够走埋一起，真的要经过很多风浪，还要挨过很多条 banner 的。处理好才好结婚，是吧？ 浪漫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万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明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知，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 沙环政府综合服务大楼之后到达氹仔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学校外有不少警员驻守，亦都有几百名居民在场欢迎。澳门传媒报道，习近平曾经在今年六一儿童节回信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学生，勉励他们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刻苦学习，为建设澳门振兴中华多作贡献。报道又引述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陈海凡表示，他向习近平主席介绍黑沙环综合服务大楼的基本情况，习近平认为做得很好，有便民以及以人为本的目标。据了解，习近平今日将会接见现届澳门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欢迎晚宴和文艺晚会，听日上午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以及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仪式，听日下午离开澳门之前会接见新任行政、立法、司法官员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依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05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44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7点，跌2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6跌5蚊，新上市嘅保利物业报42.9，小米集团10.26跌咗2.4，中国平安92蚊跌3.5，建设银行6.62跌1仙，友邦保险80.45跌8.5，瑞星科技64.95跌2.65，盈富基金27.9跌1.5，信宇光学科技报141.6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198，瑞士法郎7.953，澳元5.36，加元5.943，新西兰元5.14，欧元8.6735。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8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374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75美元，卖出147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树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长沙环去旺角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都系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就去到荔枝角收押所，影响埋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方向挤塞，龙尾蝴蝶谷道。另外美孚桥支路落返去长沙环道亦都係挤塞㗎，咁就係受到工业区影响啦。咁现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带交通都係挤塞嘅。喺观塘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塞，龙尾去到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出口方向沙田。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记得有足够休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台院线同埋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啊。The Beatles 的 All You Need Is Love 啊，最温暖的歌当然是这一首啦。你问点解哇暖粒粒入面这么多个 love 字不是不暖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我想学多些有趣的知识。 我想有平台给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志芬，我觉得你呢排有啲唔同咗啫。 杰彤，我有啲咩唔同咗啫？ 我觉得你个人实在咗， 实在咗， 开朗咗， 开朗咗。 我估可能同你另一半有关啩。 咁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真系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志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 因为今个礼拜我哋会讲你嘅另一半令你成为更好嘅人，叫埋你嘅另一半一齐听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而家十二点十二分啦，讲讲天气， 21度嘅气温， 系啦，相对湿度82%。今日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桂花田啊。嗱，出面咧即系可能天阴阴啊，咁啊，驾驶嘅朋友咧，记住小心揸车啦吓。 豪雨录。身体调查报告啊！林林种种嘅民意调查咧，系有好多嘅。不过上次都同你讲啦，有好多都未必系最有代表性嘅。但系有句说话你听过噶啦，系咪？口里说不，身体很诚实。所以今日要介绍呢一个系关于身体嘅调查报告啊！咩身体啊？咪就是你对自己身体嗰种欲望嘅渴求，系啊，最诚实系呢个报告啊。原来咧有一个外国嘅色情网站咧，佢每年都会做一个年度报告噶，好似人哋嗰啲即系施政汇编咁样。系啊，外国人喺呢方面咧，唔知点解个统计咧特别认真嘅。咁请问你成人网站嘅报告有啲咩咁特别咧吓？刚才都讲了，它是一个身体的报告来的嘛。因为在一个成人的网站里面，究竟你会看什么影片，你喜欢看什么影片，你会看多久这些影片，原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来的。首先它有一个2019年最多人搜寻的关键字，在这个成人色情网站里面。咁即係代表咩意思呢？即係话有边啲字係令你最容易联想到同咸湿嘢有关囉。係呀，应该係咁理解㗎嘛，係咪？咁你冇理由喺嗰个色情网站里面你搵嗰啲研究呢个宇宙运行嘅道理嘅。咁究竟有边三个关键字係可以入到榜㗎呢？第一位，日本人，系啊，佢第一位嘅字眼就系日本人啊 ，Japanese， 即系话有好多嘅网站嘅使用者咧，佢就会觉得日本系代表色情。嗱，老老实实，你唔系贬义嚟嘅。如果你话所谓嘅色情大国嘅话咧，日本啊，东洋呢一个即系色情事业咧，系真系佢认第二， 边个够胆认第一啊？无论是他的 AV 影片啊，哪怕是他的风俗事业啊，真是数一数二，甚至乎成为了一个文化的现象。你去到日本，有很多人买手信呢，都是会买他们里面的成人玩具的。不是代表说什么很咸湿，而是说喂，他真的开拓了一种新的视野。可能有很多情侣呢，你不是去到日本，你都不够胆呢，咁放胆跟你的伴侣去讲话，其实呢，我是想用这种玩具的。哎呀，不要被人知道啊！是，日本人可能会开启了你身体诚实这个领域。另外两个位置呢，其实都是跟一些种类有关啦，譬如说有喜欢即是里面有 lesbian 啊，还有一些跟色情相关的一些动画啊，总之全部都是用这个身体的决定出发的。即是可能你见到呢，为什么有人会找 lesbian 呢，你会有些好奇。是啊，因为你点解你会好奇呢，你用咗男人嘅视角去睇㗎嘛。如果你单纯系男性嘅话呢，可能你就会觉得喂，点解会睇呢一样嘢㗎。但而家佢话俾你听，喂，其实呢个世界使用色情网站嘅岂止系男士先得㗎。喂，女人都有呢种需要㗎喎。所以点解我话呢个报告呢，真系一个身体很诚实嘅报告。你真系要正视呢一个世界，唔系淨系得你自己是看緊呢啲網站嘅，身邊嘅人呢，喂，佢都有佢嘅需要嘅，係咪？另外一組嘅字眼就真係令人哋覺得咧好難去解釋清楚，因為佢亦都仲有一個三個好有代表性嘅關鍵字咧。嗱，頭先嗰個就係一個搜尋啦，但佢話另外有三個關鍵字咧。就是说这一年最流行最新兴呢，大家又觉得是一个潮流的现象来的。第三位 POV， 知不知道什么叫 POV 呢，就是说主观视觉，就是你自己用这个呢，就是第一身的形式呢去望住一些事物。他的解释都挺好的，他说呢不是主观视觉，就是平时呢你就好像一个第三者呢，好像偷睇的角度啊，你见到男人女人在张床上呢就大战三百回合，你就得到你的满足了。但他说这一种呢就是一个第三视觉的偷窥，一种这样的情绪出发的。但他说原来来到现在呢，大家不喜欢在隔离吃花生啊。他说我要自己都有份参与在其中，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所谓的即是主观视觉呢，出来的效果呢就是你会没了个男主角咯。譬如说你拿着手搣他块面的，你就只是见到有一只手举起搣了对方块面，但你见不到个人啊，因为为什么啊，你代入了那个是自己啦。所以呢他又真的话到给你听，这个世代参与感啊，即是自己有份在其中呢是真的很重要的。我不要再吃花生，我要是自己都有份。在这里呢要跳了第二位不话给你听先啊，我要直接跳去第一位。第一位呢原来就是 amateur， 即是说这个业余自拍这样的意思。嗱，这个又是很有趣的，可能你会觉得喂，咁唔系应该揾嗰啲大导演啊，嗰啲荷里活级数，咁即系你色情网站都有荷里活级数噶，揾翻啲所谓厂商所开发嘅影片，乜唔系先系大家最中意睇嘅咩？点解佢其中一个关键字咧，反而系揾一啲业余爱好者啊，一啲自拍啊，喂，好粗糙噶、哦。Sorry 啊，其实你谂翻同个社会个潮流。点解大家咁鍾意睇嗰啲 YouTube 嗰啲片呢，未必就咁鍾意睇嗰啲电视台拍嗰啲。因为 YouTube 嗰啲呢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呢係佢好 raw， 佢有一啲呢即係啲街坊啊自己攞手机拍一啲片。但你觉得佢够真实喎，同埋你会觉得呢太多嘅包装同埋花巧呢，你有啲厌倦咗啊，反璞归真，你会鍾意一啲呢所谓素人啊或者平民自己做嘅呢一啲嘅影片出嚟。估唔到呢，原来这个的潮流呢，就算你摆在这个成人网站上呢，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啊，老师傅几十年可能都不及一个新人呢那种真诚打动你。是啊，业余自拍可能会更加令你有一种的代入感。是啊，好像很真实感啊。刚才我不是跳过第二位的。第二位是什么来的呢？第二位真的令到很多人都拗头。外星人啊，即系点解会系外星人？系咪真系咁中意睇即系阿凡达咧吓？ 哦，佢有解釋嘅，佢有解釋嘅。佢話原來舊年咧，佢話佢哋外國人咧就搞咗一個咧火影跑啊，即係難道陀嗰個火影跑咧，就話衝擊佢哋嘅51嘅area， 即係你知美國咧有一個51區咧，就話有外星人喺嗰度啊嘛。曾經佢哋好似搞過啲活動咧，係同嗰度相關嘅，所以就帶起咗呢種潮流。即係不過都係啊，冇理由你睇一個成人網站嘅時候。你揾外星人噶、啊，莫非你觉得外星人样样嘢都真系劲啲嘅？嗱，最尾呢个咧就真系睇你自己点解读啦。就系、是、浏览网站时间最耐嘅地区或者叫做国家，点解啲人咁介意呢一个嘅排行榜呢？因为有啲人话喂。呢、這个最持久观察嘅数字系咪就代表咗佢哋可以有几多个恒心同埋耐力呢？吓、啊、嗱，公布话俾你听啦，第三位平均浏览喺呢个网站10分钟零38秒，荷兰。跟住第二、第三位，恭喜你啊，都系嚟自我哋亚洲地区啊。第二位菲律宾平均嘅浏览时间系11分9秒，冠军系边个呢？吓，究竟有冇香港份呢？泰国嘅朋友系啊，黄耀祖嘅故乡啊，佢哋平均浏览嘅时间系11分21秒，恭喜！睇得耐系咪代表你毅力耐呢？吓，不得而知啦。不过你就咁听一听，你就会发觉。身体很诚实啊，身体嘅报告系真系打从心里面话俾你听。究竟你谂紧啲乜嘢噶？2019年啊，你有冇为佢付出过你嘅血汗呢？吓， 二台通识60秒。 平等嘅教育机会对所有学童都系好重要噶。不过喺香港，好多非华语生都好多时咧冇办法有效咁样学习中文，冇办法融入主流中文课程啊。 中文成绩唔好，严重影响少数族裔学童嘅整体学业成绩，以至系社会向上流动嘅机会。 平机会认为呢种情况系缺乏完整嘅第二语言学习系统同适切支援造成嘅。 为咗帮助少数族裔学童更好咁样学习，平机会同一啲非政府组织倡议同埋推动下，教育局自2014至2015学年喺小学同埋中学推出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令到学习更加之得心应手。 当局亦都喺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当中加入应用学习中文，增加实用性元素，教授实用情景中文以及实务中文。 另外，政府又为录取非华语学生嘅学校设立分层阶嘅额外拨款制度，等学校可以喺中文学习方面提供额外支援。 喺2016年，政府将支援措施扩展至学前教育，透过幼稚园教育计划。为录取8名或以上非华语学生嘅幼稚园提供额外资助。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60秒。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当年我哋跳舞机嘅盛行年代嗰首音乐啊 ，Butterfly 系边个唱噶？系 嗰、那个唔知点读 ，Smile.DK 啊 ，OK 系一对瑞典嘅组合嚟，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哇，你头先嗰个好震撼啊吓， 咪就系咯， 系 咯， 那個、 即系撇除 咩？ 撇除即系讲个主要。都系嗰个主要内容啦，嗰、那个主要内容点解系搵嗰啲人咧，系真系好奇怪。 即系素人， 系、哦、啊，素人。我头先就解释咗咯，因为佢哋觉得咁先系真实。外星人就吓你一跳啫，吓你一跳。 咁啊，呢个时候我介绍一个日本人俾大家认识啊，好唔 好？ 好啊。头先我第一时间谂起咩人系咩人系最头先又话最 系啊？日本系佢搜寻嘅关键字眼，大家就证明色情王国名不虚传啊。 系啦，嗱，我介绍嘅呢位日本嘅朋友咧，26岁嘅啫。 女士嚟嘅，佢咧就系一位发明家嚟嘅， 系 不过佢专门发明一啲冇用嘅嘢嘅。 哦， 系啦，系咪几特别咧？系咪 所谓冇用嘅嘢？例如系啲咩啊？ 嗱，即系咧，佢就系佢自己有个诶，因为其实佢由细个开始咧，佢就话佢嘅创意同埋想象力都好丰富嘅。但系咧，佢就一直就想做一个发明家。但系跟住咧，佢就开始咧，慢慢咧就研制咗。我睇咗佢唔同嘅报道，同埋唔同嘅片啊， 即系嗰啲太阳能充电筒多啦，系嗰啲嚟嘅。 太阳能充电筒都真系可以令到嗰样嘢插到电啦。但系佢做嗰样嘢咧，系一个发明，冇人做嘅。但系嗰个发明咗 冇用 嘅，系 啊！你唔記得咗太陽能電筒嗰個係有太陽嘅時候佢先光啊嘛，冇太陽嘅時候佢絕對唔光，咪呢種咯。 例如咧，佢之前發即係發明過一個乜嘢嘅咧？佢就話咧，日本人好中意 OT 噶嘛，跟住佢就話 OT 你就當喺 office 打工啦，咁啊隻手就喺個鍵盤度打打打打打咁樣啦。如果你一離隻手離開咗個鍵盤啊，佢就喺鍵個熒光幕嘅後端咧，去發明咗加咗個狗鼻架，嗰個狗鼻架咧就咦咁樣伸前啦，跟住你就咦咁樣向住你塊面嘅方向推出去，而喺嗰個狗鼻架嗰度咧係綁住咗一沓嘅銀紙嘅，咁所以咧就咦上嚟咦，跟住嗰沓銀紙就會掃過 你 塊面，即係當你一離開咗隻手喺個鍵盤度咧，就會有個狗鼻架，跟住咧就捉住一啲銀紙咧就掃過你塊面，咁就話俾你知。你要繼續工作啦， 冇休息啊！ 係啊，聞聞到鈔票嘅味道啊，咁樣啊。之另外咧，佢又發明過啲乜嘢咧？我哋即係細個都會食嗰啲擠擠冰噶嘛，係咪先？咁啊，其實一支你已經要好大力啜嗰啲咁樣啦。佢就發明咗一個嘅小嘅儀器， 吸啜器， 可以話一個吸啜器， 金魚嘴。 可以话系金鱼嘴，因为佢要 吸啜器， 双倍力度添，仲要系 双倍金鱼嘴。 因为发明咗个圆，一支都要好用力啜啦，系咪？佢发明咗一个仪器咧，少少一个好似胶盖咁样嘅，就套住咗两支嘅支支冰。但呢两个嘅连接位咧，就会套埋成为一个位置，好似一支饮桶咁样咧，就你就喺摆喺个嘴度， 明白？ 变咗你要一次过啜两支嘅支支冰，所以你话系双倍吸力嘅， 好好 啊、都系啦。 佢应该系训练某啲即系用途嘅， 唔系啊。佢只不过觉得点解 有压力啊嘛，好贪心。 因为佢嘅谂法咧就系话咧，其实有阵时啊，即系点解唔做一啲冇用嘅发明咧？嗱，例如佢仲发明过啲乜嘢咧？ 最要问点解唔做一啲冇用嘅发明？ 因为呢个就你唔好笑佢啊！人哋去到日本人去到台湾啊，好似系旧年嘅时候啊，佢有一个定系前两年啦、啊。人哋揾咗佢帶曬所有嘅發明去做咗一個嘅展覽啊，就因為全部嘅特色就係全部都係冇用嘅，佢仲發明咗呢個巨乳增大器， 增大器， 即其實有好多女士可能如果真係好豐滿嘅，已經好有肉嘅，佢只會覺得啊。 好 烦恼 啦， 但佢就话：咁点解唔再将佢增大咧？咁 佢有咩好处啊？ 冇好处噶，所有嘢都冇好处噶。吓， 佢点样增大啊？ 呢个我冇睇落去。我搵唔到条片。 佢巨乳增大器嘅意思，即系话佢本身已经系巨乳，然后仲要将佢增大。 系啦，咁呢个系咪？ 我以为系可以将佢增大变成巨乳。 唔系，系已经好大再变大，点解咧？咁样 系啦。 啱啱 最新近咧，佢就知道啊，就嚟圣诞节啦，有一个新嘅发明啦，因为佢话我自己单身嘅，我冇拍拖，亦都唔见到我今年嘅圣诞节我有得拍住拖咁样过啦。咁人哋开心，我自己就寂寞。咁我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好过啲咧？ 咁佢发明咩啊？ 佢就发明咗一个叫做分手通知灯，哒哒哒哒哒，系啲乜嘢嚟嘅咧？佢就话咧，佢系连接咗系部电脑啦，同埋一个灯胆啊。每一次咧，当佢上咗一啲嘅社交平台嘅时候咧，就发现有人哋话：，唉，我分咗手啊！呢一盏灯就会叮叮叮，就会闪，就会着啦。跟住你见嗰条片咧，佢每一次见到嗰盏灯闪咧，佢就会笑，因为我唔系唯一一个单身噶，咁 我 系 节目噶，一中意嚟加入，欢迎你啊，加入我单身大家庭。 冇错，跟住佢就发明咗呢个分手通知灯啊，即系其实呢啲嘅发明咧冇得卖噶，但系佢咧就会自己发明咗之后咧，佢就有一个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咁样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咁样咯，所有嘢都系无聊噶。 我廿六岁啫，细细。 同埋呢个女仔都几靓喎，藤原麻里，我头先见到个样。 系啊，佢叫藤原麻里菜。 系啊，我仲有麻里菜添，真系。 麻里菜啊，佢个名叫做，所以佢系几出名嘅。如果大家咧都想睇下佢有啲乜嘢无聊嘅发明咧，佢系拍晒片。 哎呀，我睇到嗰个巨乳增大器啦。 系啊， 其实佢系一个咧， 佢需要搵个 泵啊，都系揾一样嘢。 佢系攞只脚咧，就喺地下度踩个气泵，咁个气泵咧就塞落你个心口嗰度。 系， 咁你喺地下度踩，佢就会嘣嘣嘣嘣嘣咁样咯。 其实真心无聊噶， 巴拉巴拉巴拉，嘣嘣嘣，即系佢就咁样咯。同埋系啊， 你讲啊， 冇，我话呢个冇用发明咧，我好中意佢英文译名啊。 咩啊 ？Wasted creation 啊，都有，但系有发明。 即系所谓浪费的，但系其实都有好大作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在澳门的第二日行程，早上到访黑沙环政府综合服务大楼，之后到达氹仔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学校外有不少警员驻守，亦都有几百名的居民在场欢迎。澳门传媒报道，习近平曾经在今年六一儿童节回信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学生，勉励他们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刻苦学习，为建设澳门振兴中华多作贡献。報道又引述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凡表示，他向習近平主席介紹黑沙環綜合服務大樓的基本情況。習近平認為做得很好，有便民以及以人為本的目標。據了解，習近平今日將會接見現屆澳門政府官員和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歡迎晚宴和文藝晚會，听日上昼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以及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仪式。听日下昼离开澳门之前，会接见新任行政、立法、司法官员等。寻日粉岭公路的巴士车祸造成6死39伤，目前仍然有13人留院，其中5人情况严重，分别在博爱医院、威尔斯医院和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另外8人情况稳定，其余26人已经出院。运输署助理署长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已经要求九巴尽快完成意外调查报告，运输署会留意调查结果和跟进。他说会和巴士公司落实在1年内完成全部路线风险评估，有需要会和巴士公司跟进。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恒斌就说，立法会委员会会在明年年初的会议跟进巴士安全问题，包括落实巴士安装安全带以及加设车上摄录设置等。立法会合并辩论3项涉及6·12冲突的议案，要求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事件以及传召官员作供。工联会议员陆仲雄认为，6·12金钟冲突本质是暴徒包围立法会，反问如果警方不使用催泪弹，是不是要使用实弹？又说当日示威者以致命武力攻击警员，批评反对派倒果为因，非要斗跨政府以及警察不可，认为如果要查出真相，应该要求警方全力配合监警会，而不是在立法会调查。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就认为，6·12冲突源于逃犯条例修订，当日上街的香港人只是为了抵抗恶法，大政府就以不对等的武力应对，令到示威者严重受伤。他又批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当日早上坚持不取消会议，认为只要当日政府一早收手，放弃审议条例修订，就可以避免当日下午的冲突。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2项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议案，正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众议院经过多个小时的辩论，在表决投票中以大比数通过2项议案，议案将会交由参议院表决。参议院需要至少2/3票数支持，才可以将特朗普定罪和罢免。由于参议院现时由共和党占多数，预料议案难以在参议院通过。特朗普较早的时候在社交网站连发多篇贴文，炮轰弹劾议案和民主党人，强调自己没做错。 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70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45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7点，跌2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2，跌5.4。新上市嘅保利物业报43蚊。小米集团10.24，跌2.6。中国平安91.95，跌4毫。建设银行6.63，冇升跌。友邦保险80.4，跌9毫。瑞星科技65.1，跌2.5。盈富基金27.9，跌1.5。信宇光学科技141.6，跌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8，澳元0.688。加元1.312，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9点，跌64点。港金现价报1374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77美元，卖出1478.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舞。 1, 2, 3,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做咩？12月19日啦，我哋公司你睇下，连丁点呢个圣诞气氛啊都冇啊，净系听食嘅听到啲同事喺度唱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咋，我觉得好唔好啦咁样。 唉，你系想布置 office 啊，都应该早两个礼拜啊嘛，下星期啊都圣诞节啦，啲装饰摆得一阵咪好晒咯， 哈哈。慧欣，你识我咁耐，你会唔会觉得我会做本蚀本嘢呢？真系唔会啦，所以我唔会只系净系用圣诞装饰嘅圣诞钟灯饰雪人，我仲会加埋啲农历嘅新年嘅装饰嘅挥春啊、元宝啊、利是封啊，我做一个 fusion decoration， 哇，咁就可以攞到啊，即系摆到去出年一月之余。既悭钱又悭力，我系咪好聪明呢？ 不如你加两个纸扎公仔啊！出年农历七月都仲用得添啊！ 咩啊？ 你有咁醒嘅，头先就唔会自己一个人爬上堂梯度啦！你真系当我呢个豪主又冇到啦噃！ 切！头先你一路喺度听住我哋咁讲嘢，你应该出嚟帮手揾啦，冇啲风度豪经理。 如果系慧欣擒上条梯度嘅，我就会帮手嘅，又唔系佢。 你啊想啊？ 我又唔识擒嗰堂梯，我点帮你啊？ 吓，喂，阿豪经理，你未玩啦，你系经理嚟嘅，用把梯啫嘛。 我头先明明话我系豪主任啊，做咩转咗职做豪经理噶？ 哎呀，好啦好啦，你哋唔好嘈啦。阿甜甜啊， 咩啊？ 你又唔好睇轻咧用梯嘅安全，你知嘛？用错梯具啊，或者使用梯具嘅方法唔正确等等咧，都好易会发生意外噶。每年啊，就有好多工友咧，就系因为咁样而受伤噶啦。 阿慧欣啊，即系咁嘅，我哋都系讲紧用堂梯啫。我头先都系爬上床梯上面嗰度揾嘢啫，你冇讲到咁严重啊。 梗系有啦，你知唔知啊？好多承判商、雇主家阵为咗工友嘅安全着想咧，都会同佢交换电话噶。慧欣，你嘅电话咧，嗱，交俾我先吓。 佢系咪承判商啊？何主任， 系我讲翻正题。咁我哋都会攞流动工作台去取代个梯具嘅吓。 啊，咁啊，咁即系咁点啊？啊，流动工作台系咪即系嗰啲咧？铁架啊，有个碌啊，嗰啲碌下碌下嗰啲咧，嗰啲会安全过一把梯？ 唉，甜甜安唔安全咧，就要视乎嗰个流动工作台系唔系合规格啦。 仲要合规格吓？咁点先为之合规格啊？ 你学下人哋慧欣啦，慧欣。你连流动工作台嘅规格都识，你唔单止合规格，仲好合我眼缘添。 好合格啊，系咪合你只眼格系嘛？侯主任啊，你 唔系你讲啊，由慧欣讲。 哎呀，好啦好啦，侯主任你唔好成日整蛊我啦。嗱，侯主任呢啲咧我就识少少嘅，你睇下有冇讲错啦。 好啊， 一个合规格适用于离地工作嘅流动工作台咧，应该喺踏脚面同埋地面嘅距离要少于两米，记住系两米啊！ 即系我哋距离要近啲咯， 两米啊，行远啲啊，弹开啲啊， 哎呀，弹开啲，弹开啲，我哋依家近距离接触下先啦。嗱，结构咧就一定要坚固嘅，而工作台嘅踏脚面咧应该系防滑设计啊嘛，仲要咧要为工友提供安全嘅上落通道噶。 放心，有我喺度，你点样上落都安全嘅。嚟，我扶你吓。 两米啊，豪主任。 打个比喻啫嘛， 唔系两毫米啊，系两米。 系啊， 嗱呢啲咁嘅流动工作台，咪可以碌嚟碌去嘅。喂，如果佢企定定嘅话，可以点做啊？ 喺上落同埋使用工作台之前咧，就一定要锁紧所有嘅脚轮，咁咧就唔会怕佢碌嚟碌去啦。 OK， 哦，其实咧听你咁讲几句，对呢啲咁嘅流动工作台嘅安全守则，我都明得七七八八啦。咪即系叫佢唔好碌嘅时候，咪锁住佢咯，嗬。咁跟住就可以爬上去啦。诶，睇嚟都应该唔好复杂嘅。 你听两句就觉得明得七七八八， 系啊！ 我请你翻嚟嘅时候，你话你明晒所有嘢添，嚟到今时今日，你仲觉得自己咩都唔识嘅，点解？ 何主任，一阵间个晏昼我请你食下。 我话你听啊，使用呢啲流动工作台有好多嘢要留意噶。首先，工友必须要接受供应商嘅训练，仲要遵照产品指引啊，嗰个操作介绍先可以用呢个流动工作台嘅。 冇错啊，而工友使用流动工作台之前咧，必须要根据供应商所提供的检查表进行检查，确保那个流动工作台是安全的才可以上去使用的。 这些是很基本的，事前检查很多东西都是要的。 啦，咁行行都系咁做嘅，只不过呢啲叫咪流动工作台都几好啊吓，可以一次过咧吓，诶再几个同事上去做嘢，咁啊人都好办事啊嘛，唔使喺度爬嚟爬去咁样嘅又。 系啊，送你翻屋企好唔好攞个流动工作台。 好啊，啊推我翻，我又唔使行。 系啊，你应该用轮椅啦，系咪？ 侯主任。 厂商的产品操作指引一早讲了明了，工作台的负重能力，还有个台板的最高负重，还有整套台架的最高负重，总之简单一点就是负重。工友在使用这个流动工作台的时候是不可以超出安全负重的，即是田文员、啊、我想你站上去一个顶十个啦，你估真的可以站几多个站几多个吗？ 你哋头先都冇讲，我点知道？咁啊，咁啊，用呢啲咁嘅流动工作台咧，使唔使咧拣啱地方先用啊？定系还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用噶？即系譬如我去厕所，我都可以用。 哎呀，梗系唔得啦，梗系唔系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到流动工作台啦，一定咧要喺平坦、坚实、冇梯级、冇凹凸嘅地面先至可以用啊！ 冇错。唔单止要留意地面嘅情况，仲要留意埋高嘅环境。例如你望一望上面有冇天花装置、横梁悬挂物，同埋啲大电嘅设施等等噶。 嘿，咁我都知啦。哎呀，咁啊系就系几多嘢要留意嘅。不过就都系嗰句啦，即系用呢个流动工作台咧，真系可以好方便嘅。你哋谂下，可以将啲工友咧连埋工具，由一个工作点啊推另一个工作点啊，有时好远噶嘛，行成百米噶嘛，你知道地方几大啊，好方便啊。 阿甜甜啊！你唔好笑死我啦！ 咩呀、啊？ 你当个流动工作台啊，系大型手推车咩？ 咁唔系咩？佢系啊， 梗系唔系啦？要移动流动工作台之前咧，所有嘅工友必须要离开工作台噶，仲要清理晒所有嘅杂物先至可以移动噶。移动嘅时候咧，就必须要喺底部推动，咁就可以避免翻侧啦。 讲得好啊！都唔使再移动，又或者要开始喺工作台上面工作嘅时候，一定要扫脚部个滑轮啊，防止工作台会突然之间喐动，避免意外发生啊！ 唉，知啦知啦，锁好个滑轮啲，晒啲人落嚟啊，咪即系离开晒啲人啊嘛！ 你就跌落嚟。 我有疑问，呢、這个流动工作台可唔可以喺户外用嘅咧？系因为咧，只系喺室内用嘅，咁就会晒噶嘛，你知嘛？佢唔系。真系都唔系平噶嘛？ 诶，问得好，当然可以喺户外用啦，但系咧就要留意天气情况，可行情况下咧就要将佢加固或者系稳于永久性嘅构筑物上面，以加强佢嘅稳定性。不过咧，如果有强风或者系天气恶劣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喺户外用流动工作台啦。 唉，咁啊，梗系啦，大风落雨，我自己都唔想出街啦，系咪先？侯主任， 咩事？ 既然都攞唔到嗰箱嘢落嚟，咁啊，不如我哋索性花少少钱，请呢个设计工程公司帮我哋布置一下。我识得朋友嗰度嗰间公司咧，好有口碑，整得好靓噶，老细。 慧欣啊，不如我哋两个咧行住街去揾下啲唔同嘅设计公司帮手啦。我哋行啦，拎手袋啦。 喂啊，老细平啊，平啊， 拜拜。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Ophelia 苏慧欣。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全新的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为了

阿天啊，如果咧你去到书局度咧，见到好多唔同嗰啲即系书本摆喺度咧，假设啦，你都想拣一本嚟睇嘅话咧，你会唔会有少少都惊啊？就话哎呀，唔知边本啱睇啊？边本啱自己口味啊？咁样嗰啲啊？ 我会睇嗰、那个 边个个字够大只，佢又睇得方便。 唔系，我先拣 column 嘅，即系佢要分小说啊，咩文学啊，跟住咩健康啊、饮食啊、减肥啊嗰啲咁样。 你会一睇系睇咩先噶？最吸引到你？ 我会睇， 其实根本咩都吸引唔到你， 系咩都吸引唔到。 我睇文具先， 我好耐冇试过文具先。 或者睇其他啲 纪念品嗰啲精品嗰啲咁啊嘛。 因为书局里边， 我头先啱啱听漏咗，以为佢话我会睇文具先，我以为哇咁有型，先睇嗰啲巨著。我文具原来系真系 我巨著，我好少我都话我麻麻地睇书噶嘛，我啱啱未喺台湾翻嚟嘅，跟住咧喺台湾咧我都买咗书，忍唔住 吓， 系啊，边一度最吸引我嘅咧？ 豪仔好中意啲啊！ 即系咩书啊？豪仔你最中意佢睇好多文具噶，我会中意睇，因为同自己嘅行业有关嘅，我中意一啲故事性强啲嘅一啲书嘅，即系可能系啊，即系会有阵时实用地会谂啊，呢一个可能系由舞台剧由电影改编嘅，啊或者呢一个题材咧会唔会可以将佢变成舞台剧咧？即系呢一啲咧就会令到我最容易吸引到我嘅。 哇，咁都要睇好大本书先得，里面啲故事系咪？ 唔系都 OK 嘅。其实好多人都会中意睇大本嘅书嘅， 系啊，咁嗱，佢而家面对一个问题系咩咧？因为日本都系一个阅读王国嚟嘅，即系虽然而家都好似耷耷地啦咁样，咁咧佢哋就话啦，有好多书咧，譬如话当你都系想睇故事书先算啦，咁多本，如果你咁啱唔认识嗰个作者嘅，你纯粹都啊，不如试下啦，咁多 本 故事书 吸引眼球，你就立咗佢嚟睇下佢个大纲咁样， 系譬如阿天，你话佢中意睇烹饪咁先算啦。哇，好多本，又唔系每本都可能可以俾你打开嚟揿啦。咁样 书名会帮到手嘅。 嗱，一阵你睇 下标题啊，系 标题啦，或者书名啦。咁咧，日本咧，佢话佢哋啲网友咧就提供咗一个咧拣书系单凭封面拣书嘅方法。佢话咧睇下觉得大家准唔准。 系 佢就话咧好有共鸣嘅，好多人都听到之后话系啊系啊，用呢个方法咧，佢系调转嘅。佢话。见到呢种封面嘅书唔好拣。 哦 ，OK，OK， 阿志系唔好拣添啊。 即系佢话，诶，中福啊，因为所谓一定系会有陷阱嘅咁样。 譬如举个例子，系讲啲病痛咁样啊吓，好唔好啊？即系讲 都得，冇所谓噶。 药用嗰啲书，譬如如何医治呢个叫做尿酸咁样。 咁点啊？ 咁你个封面有啲乜嘢啊？ 系啦，标准系咩咧？ 唔系啊，即系佢啲 你讲紧个书 名， 唔系话佢个封面有啲咩？ 封面啊嘛， 封面可能就系有个人咧喺度咧，即系着住嗰啲白色，跟住指住一啲嘢咁样。 即系呢啲就唔要啦。 系呢啲系唔要。 点解啊？ 因为好核，即系好教导性， 好教导性， 即系好闷啊！你会觉得望到个封面， 即系总之你见到佢有个人喺度就唔要啦。 系个人喺度， 人体解剖图咁样，系咪？ 类似咁 样。 恭喜呢位主妇。虽然你阅读嘅次数少，但系你估嘢嘅机会真系率好高啊！真系 100%， 98%啦。 OK， 因为咧佢话 见内就唔要， 唔系佢话有好多网友咧都话我嘅建议就系咧，如果个封面咧印上咗作者嘅照片，而且仲要系大比例，譬如话嗰本书都系一个即系 A4 size 咁先算啦。佢占咗三分之二都系嗰个人个傻仔样咧，就咁企喺摆个样喺度咧。佢话呢种书绝对唔好要。 除咗係人物傳記咯，人物傳記好多時候都會擺佢嗰張相， 因為咧佢話嗱，其實你印象中咧，你諗一諗，你而家去到書架嗰度咧，書店嗰度咧，真係有好多本書咧，唔知點解都印咗佢哋嗰個咧作者自己嘅樣喺度噶，仲要係咧好似阿田話齋咧大大個洞喺度，一 人 有一半啦咁樣，咁有啲人咧就再嚟個補充啦，佢話等等先。其实仲要加多个动作嘅，如果系咧双手摆胸前嗰啲咧，更加唔加， 好似好权威嗰啲咁样咧，系咪啊？ 系啊，财经嗰啲啊，系啊， 或者有啲咧，就算系嗰啲讲紧咩恋爱啊嗰啲，一 条 线嘅专家咧，就会觉得你想脱单靠我啦，即系嗰啲咁样咧，有呢种感觉。 原来真系好多喎，咁佢当然佢举例咧，佢就印影咗咧佢日本咧书店其中一个 column 嗰啲格数出嚟咧。真系咧，全部都系嗰啲咩成功啊、上流力啊、咩创业之无限啊、咩年金实现调查咁，全部呢啲都系啲倾向咧比较实用性嗰啲书籍嘅。咁就有好多嗰啲作者咧，就全部咧 show 咗自己嘅样子出嚟。女嘅咧，通常就会觉得自己有一定嘅自信啦，就好似好靓啦。男嘅咧就觉得自己权威啦，所以嗰啲相咧影出嚟似咩咧？其实全部都似咧区议会竞选啦。 真係喎、哦、你立一立呢全部都係呢啲相嚟嘅。係啦咁跟住啲网友就话係呀嗱佢哋个原因係咁嘅佢话一睇呀就知道啊呢本书卖嘅内容係冇嘅。 嗯 卖点就佢自己啫咁样。咁、嗯、有啲人就话唔系咁，可能佢好出名。 咁可能佢真系好权威，佢真系博学多才咧，系咪先？ 但系有阵时睇你嗰个咧，就算你影住系你嗰个样咧，佢系摆紧一个咩 pose 都会影响到 嘅。 嗱，你权威都好，如果你做到话俾佢知我几劲啊，嗰啲咧会令我反感。 系咯， 系啊，你劲嘅唔使话俾人哋知你劲噶嘛。 其实你用翻我哋再本行啲咧，你拣嗰啲 CD 封面咧、啊，你有冇发觉外国嗰啲咧？有時你見唔到個樂手噶，你揾咗好耐邊個唱噶、嗯？因為咧佢哋已經用到嗰啲好似好藝術化嗰啲咧，好 抽象， 係啦，影住張黑白相，可能咧得隻腳伸出嚟嘅，跟住你完全唔知邊個喎。咁但係咧，如果調翻轉咧，有啲好冇誠意咧，咪即係翻炒啲舊碟咧、 啊， 真開心精選啊嗰啲全部咧。全部大头相嚟噶嘛， 系啊， 真系你唔知佢边个啊， 系啦，好大分别噶，你都会觉得。 啊、有阵时嗰啲歌手咧转咗会之后咧，旧公司咧、啊、出翻只碟咧，用翻啲旧相，一睇就知系旧相，因为好大个头嗰啲嚟噶嘛。 系 啊，我觉得呢个标准咧，某程度都中嘅。你谂下，金庸先生嘅小说有边一本系印佢个头出嚟噶？全部都唔使噶嘛。 但如果我出一本小说嘅话，我会印我个样出嚟。 我想你印贵翻定个样出嚟， 即刻冇人买。 系啦，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